两人受伤。纽约市长白思豪形容涉案枪手想杀死警员，又话在民主社会中向军装人员发动攻击等同攻击全市民，不能够接受。警方形容疑犯是懦夫，又透露他有很多犯罪记录。案发当地星期六晚，涉案枪手假装向两名警员问路，突然拔枪，其中一名警员面部和颈部受伤，送院抢救，没有生命危险。到星期日早上，疑犯走入一间警察分局开枪，打中一名警务人员的手臂，他之后投降，暂时未知道他的犯案动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早清凉，本周中期和暖潮湿，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81%。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南国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可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横茂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作为警队的一份子，无论在工作上遇到几多困难，我哋都会不偏不倚执行职务。 即使查案搜证的过程好似大海捞针。我哋都唔会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有市民嘅支持同協助，我哋会继续勇敢无惧，维护法纪，携手滅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致电警察热线25277177。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8嘅时间啦，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浩陪住你哋嘅，出边系16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1%噶，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咁啊，属于低水平。今日咧就系一个星期入边咧，咁啊，第一日啦，即系叫工作上嘅第一日啦，咁啊，星期一，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继续。努力，虽然我们现在面对着很多不同的难关，但只要相信的话，所有难关都可以解决。 晨光每日一格， 当你发觉自己开始软弱无力，有些人喜欢 夜晚嘅时间就望下天上面嘅星星，望下天上面嘅星星，然后佢哋就会感觉得到更加多嘅力量。原因喺边度呢？系因为佢哋明白到自己系宇宙嘅其中一个嘅小火子。无论是宇宙的定律定还是宇宙的平衡，望住夜晚的星宿，可能你会开始慢慢明白一点又一点，懂得放下某一些无谓的执着，顺应住时势。有时候人会说顺应住天命，不过最重要的呢，就是顺住自己的意志，或者是更懂得怎样随住自己的意志在这个宇宙之间游走。有时候要成功，某一些的执着可能是要放低的。 走过为世界轻松温情，就似春风在那远处星辰，像翩翩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辽云。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小星星破黑暗，共默默相生，耀眼点点星辰，深信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在那远处星辰，像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妙韵，秋冬去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 搵嚟钟镇涛一首嘅歌曲《闪闪星辰》。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十三分啊，吓咁啊，出边系16度嘅气温。呢啲抗疫嘅关键时期咧，最紧要咧就系揾多啲叫做超级食物。所谓嘅超级食品系啲咩咧？都有啲可以推介俾大家嘅，等大家了解多啲。第一就系杏仁啦。杏仁除了好味之外，仲含有就是特别丰富的营养噶噃。不过咁啊，同其他嘅大多数坚果都是一样，适量咧好紧要噶。一份大概有几多啊？一份咧大概咧就是有20粒嘅杏仁。20粒嘅杏仁咧就能够含有14克对心脏有健康嘅不饱和脂肪，同埋6克嘅蛋白质。所以每一日咧一份就够噶啦，太多就唔好啦。好啦，仲有啲乜嘢叫做超级食物呢？牛油果，100克嘅新鲜牛油果就含有12克嘅健康不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咧，咁啊对健康啊至为重要，佢哋能够降低坏胆固醇嘅水平。從而降低心臟病和中風的風險。好了，第三，西蘭花。全部都是一些簡單街市可以買的東西，都是叫超級食品。西蘭花是營養最均衡的食物之一，它含有大量的膳食纖維、鈣、鐵和鈉。它亦都是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K 的良好来源。西兰花还含有叶黄素，这个是一种强效对抗氧化的抗氧化剂，可以降低炎症，预防这个叫做阿尔茨姆默氏症，降低高血压的风险，并且原来可以延缓衰老的。延缓衰老听到都吸引了，是不是？好了，跟住就係藍莓啦。藍莓呢其實就街市都好多嘅，不過要搵到啲又大又甜呢似乎就難少少啦。通常呢食到嗰啲呢都係又細又酸，唔知點解呢。藍莓呢其實都係極好嘅抗氧化劑嚟㗎喎。藍莓呢係最好嘅食物之一。除此之外呀，藍莓呢亦都係有一啲對於我哋皮膚又健康啦，有助於減肥，增强我哋脑筋嘅努力啦，抗击衰老，并且咧可以帮助消化。好啦，菠菜入边咧含有维生素 A 同埋维生素 C， 亦都咧就系叶酸同埋镁嘅良好来源。呢两个咧都系脑袋入边啊，脑内化学物质。多巴胺同埋咧就系兴色胺嘅重要组成成分嚟噶。菠菜啊，亦都咧就系含有胡萝卜素，咁啊非常之好嘅叶黄素同埋玉米黄质，亦都咧就系有助于防止同埋年龄相关嘅视力障碍，例如就系黄斑变性质嘅病征啦。好啦，仲有时间可以讲埋啊吓，红薯。红薯会唔会系你今日选择嘅一个煮餸嘅菜呢？红薯亦都含有咧就系丰富嘅胡萝卜素噶噃，喺佢体内啊转化为咧就系维生素 A， 亦都咧就系佢亦都系维生素 B 6同埋维生素 C、钾同埋膳食纤维极好嘅来源。超级食物咧，仲有就系大蒜，哇！你食咗蒜头咁臭嘅，系啦，大蒜系一种咧就系有效嘅抗炎剂嚟噶。可以降低坏胆固醇和血压的水平，而且也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助于抵御细菌和病毒的感染。不过需要确保不要过度去到烹调，因为大蒜暴露在高热之中超过10分钟就会丧失很多的营养，即是越辣越难啃的时候就越有营养。好啦，仲有几个嘅，包括咧就系柠檬啦，柠檬就含有呢个高浓度嘅维生素 C。三文鱼亦都系一样嘅，不过咧就系三文鱼留意住啦。三文鱼咧就市面上咧有啲系叫做假嘅三文鱼，大家要揾啲信誉好啲嘅， 商店才去到选择。还有最简单的就是黑朱古力。黑朱古力就是一种超级食物来的。事实上黑朱古力是最健康的食品之一，100克的黑朱古力70-85% 的可可，包含了11克的铁。还有就是铜，每一天就是我们需要的营养微量元素来的。所以大家对这些食物都可以选择一下。除了选择食物之外，也可以找些机会晒一晒太阳。晒太阳又可以帮助我们自己身上表面的地方杀了菌，同埋我们人类都是需要吸收阳光的一种动物来的嘛。 太阳星辰即使变灰暗，心中记忆一生照我心，再无所求，只想我跟你终于有天能重遇，又再共行。身边的你最温暖，赠这普通人。曾经孤僻的我今温暖，何会爱他人？自知即将要分别，暗暗把你藏在心。 张学友《太阳精神》。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天气咧系清凉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明日清凉，明日早上清凉，咁啊本周中期和暖潮湿，咁啊后期咧。 咁天气就唔稳定啦。而家十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 30 seconds and counting。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坊间咧实在有太多咧就系疑幻疑真嘅一啲嘅叫做消息，呢啲消息咧就好容易令到我哋咧就系、是叫做信错咗。无论系抢厕纸又好，抢米都好啦。不过咧最紧要咧都系做好自己，例如咧就系、是增强自己身体嘅免疫力啦。除了剛才介紹過的一些叫做超級食物之外，我們也要就是理解到有些什麼就是我們需要就是認知的，例如經常說到益生菌。益生菌就是腸道裡面存在著數以百億計的微生物，這些微生物就會透過就是分泌代謝物調節體內的激素而影響身體的免疫功能。补充益生菌就有助于调整肠道菌的生态，因此能够就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帮助我们就对抗流感的。除了刚才介绍过的、食物之外，例如全谷、坚果类、都是一些有效可以对微生物就是这些益生菌是有好的。我哋咧要日日啊发放住呢啲嘅正能量咧，首先啊最紧要咧就系做好自己，自己咧就唔好病倒。有阵时可以食一啲咧就系辛辣香口嘅嘢，好似系大蒜啊、大蒜素啊、姜黄素呢啲咧，咁都可以帮助到我哋抵抗到呢啲嘅疾病嘅，帮助到我哋增强免疫系统。记住啊，呢个世间上实在有太多假嘅消息，千祈唔好咁容易咧相信。唔躲呢啲嘅陷阱。 得到恋爱的痛得不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起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叫他？我说信你，你信是吗？恋爱总有弯弯，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痛得没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起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调查？我说信你，你信是吗？总有幻觉，恋爱总有假话，真真假假不要追查。真过一次好吗？以后变着算啦，错错对对不必理他。 首歌嚟自张伟健《真真假假》。呢、這个时间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本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个案增至36宗，卫生防护中心因应当中新增的24岁男病人，进而追踪到的另外8宗新确诊个案，以及另一宗新病例，更新了过去14日内曾经有确诊个案在出现病征期间逗留过的大厦名单。名单新增的其中3座大厦在湾仔，分别是位于洛克道的鸿福大厦和中汇大厦，以及在礼顿道的礼智大厦。另一座新增大厦是牛池湾的彩丰苑。内地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早前延长农历新年假期，不少地区今日复工和恢复生产，但据报部分大企业再推迟复工日期。报道说，腾讯集团发出通知，原本已经宣布延至下星期一复工的安排，再延迟1星期至到今个月24号，员工在家办公时间延长。报道又说，部分地区或者城市的企业复工难度高，因为地方政府一方面管控开工企业数量和出入境人流，另一方面要求企业需要符合防疫条件才能够开工。国务院早前公布有关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有关企业切实做好春节之后员工返回岗位和复工之后的疫情防控工作。警方上星期在天水围打击违例泊车，在3日内发出67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警方上星期四起一连3日在天水围区内交通黑点采取行动，特别针对涉及在巴士站附近的违例泊车、双行泊车、限制区非法上落客或者货物，以及停车等候等的违法行为。警方说，司机一旦违泊造成交通阻塞，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警方除了会多次票控有关车辆和检控司机之外，亦都可能将车拖走。伊朗发射卫星失败，国防部发言人说，自主研发的凤凰号火箭搭载胜利号卫星发射，但卫星未能加速至到进入预定轨道的所需速度，专家将分析数据修正错误，准备下一次发射。报道说，胜利号卫星有彩色摄影功能，原定计划用于勘察石油储量、矿物、森林和自然灾害。伊朗曾经进行几次太空发射活动，去年1月发射自行研制的帕瓦姆号卫星失败，一枚运载火箭由于技术原因去年8月在发射场爆炸。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早清凉，本周中期和暖潮湿，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二台奥斯卡直击 前奏之文文小金人剧场。 迪斯奥斯卡得奖名单在网上流出了，华坚冯力士凭小丑拎影帝，云尼斯卫家就凭星梦女神朱地加兰封喉，上流寄生族力压1917亦战过冰拎最佳电影啊。 阿摄，奥斯卡星期一朝早先颁， 信我，以 fact check。 我就不信了，等我捽下个小金人问下他先。我捽， 我就是小金人阿奥 S C A R奥斯卡， 你哋呢一张得奖名单其实系 Oscar 喺网上面搞嘅一个预测赛果嘅活动嚟噶，佢哋转发咗其中一位 fans 嘅预测，俾人 cap 咗图啫嘛，就以为官方流出啊，少年你太年轻啦，网上 share 嘅嘢唔好咁容易当真啊嘛。 咁小金人，你知唔知道边个会得奖先？ 我梗系知啦，不过唔话你知，星期一你咪知咯。 二月十号星期一上午，香港电台第二台。阿奥、阿涉、迪斯为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仲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亲亲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嘉明就系个开心妈咪啦，你觉得教小朋友最紧要系乜嘢呢？ 要教佢哋点样知足啊，即系知道所有嘢唔系话真系婆婆俾或者系妈咪俾咯，要佢哋知道啊，原来有少少嘅嘢咧要储零用钱啦，佢先要搵到翻嚟噶。 大家好，我是 Alison 侯家明，记得留意星期一早上晨光第一线时段内的亲亲靓猪妈啦。 亲亲靓猪妈。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嚟到咧就系6:37，咁啊，听紧香港电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你哋好，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继续陪住你哋嘅，咁啊，头先听过宣传声带啦，喺啊今日咧喺我哋嘅亲亲靓猪妈环节咧，亦都有啊侯家明咧喺度做嘉宾嘅，咁啊佢以前系主持嘅，而家系嘉宾啦，咁啊两个主持两个都系。坐咗喺度，咁啊，所以咧都几好听嘅，咁啊，佢哋两个都可以咧，就系讲好多有关于就系亲子嘅一啲嘅心得啦，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噶。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呢啲报纸大家都会见到啦，即系武汉肺炎嘅疫情肆虐噶，有唔少嘅叫做确诊咧，都不断咁样喺我哋耳仔侧边咧就听得到。其中咧就系听到咧就系打边炉啊，原来咧都会影响到咧就系呢一个咧就系有机会增加咗呢一个嘅风险噶噃。咁啊有见及此啊，有火锅专门店咧，咁啊亦都喺多间嘅中式酒楼啊提供服务噶嘛，系咪？佢哋就话到啦，为咗降低啊疫症传播嘅风险，咁啊某啲嘅集团啦，佢哋旗下嘅餐馆啊即日起咧就暂停呢啲嘅火锅供应，并且咧话到每一日咧就会系加强呢一个嘅清洁噶。其中有些火锅专门店咧，佢哋自己就话到啦，近排啊，即系店铺咧喺新年初五先至重新启市啦，生意咧就已经跌咗五成噶啦。当中咧要重灾区要数到就系尖沙咀、太子一带，直头话到啊，对于未来嘅生意额咧系感得到非常担心。如果真系有社区爆发咧，就大家连街都唔敢出啦。铺头而家咧，其实好多都已经实施咗咧，就系多项嘅防疫措施，包括咧就店员啊需要每一日量度体温，定期咧就以1:49嘅漂白水清洁咧就系铺头，所有嘅餐具啊要经过高温消毒啦。有食客入到入嚟嘅时间咧，都要咧就系必须啊消毒佢哋双手。佢哋咧更加话到啊，某啲食店咧考虑啊嚟紧嘅时候啊。为入嚟光顾嘅每一位嘅食客咧，就量度体温。 不过佢话到始终咧做食肆啊，面对住呢一类型嘅疫情咧，的而且确有一定大嘅风险嘅。咁最紧要咧就系、每一个人做好自己嘅卫生啊，我哋咧就系、是有阵时饭啊梗要食嘅，点样又可以食得更加安全呢？咁都系要谂一谂计先至得啦。又要咧就系、是、可能多啲人咧谂一谂计，点样帮呢啲嘅饮食业界咧，即系啊帮佢哋共度时间，渡过呢个难关。所以呢个时候咧，特别多人许愿，许愿系希望快啲疫情消散，快啲每一个人都系健健康康，我哋出街唔使戴口罩。呢啲嘅愿望咧，许得多都冇人嫌多。小朋友又冇得翻学，系咪？我哋面对住嘅困难咧，好似越嚟越多咁样。 我喜欢回味。记忆的美，让人懂得感谢。 你现在让谁听你喜悦，陪你掉眼泪？嘿，好久不见，今你许个愿，要钢琴不再那么容易变，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我寄了张卡片，地址是感觉，手间仍叫永远。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我寄了张卡片，画你的笑脸，写祝福的留言，请把我的名字默念一百遍，好梦就会成你睡醒时。 加上梁咏琪的一首歌曲叫做《许愿》，我们真的要许多些愿才可以、今天早上除了许愿之外，咪咪Chan也会在我们这里教一教我们有什么好东西吃的，听一下。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早晨，早晨，唔知道咪咪 chan 有冇听过一只歌？ 咩歌咧？你嗰啲年代嗰啲，我应该冇听过噶。 哎呀， 不过你推介我啦，我中意咩歌我都中意嘅。 以前有只歌咩神啊雕啊大侠咁样嘅。唔知张德兰， 哇！张德兰我又唔系唔识啊，未听过，但系真系冇听过佢用呢个腔口咁样唱歌。 呢、這个系、這個、我以前睇翻录影带啊， 神 啊，同埋电视台重播嘅时候咧，刘德华唱过一只歌，啊、就系、是、叫做《神雕大侠》。 吓， 系啊！ 唔系等先，等先，翻翻去张德兰嗰度先。佢唔系嗰啲好小调清新嘅声音嚟嘅咩？ 我唱小调噶嘛，以前。 系啊，但系你嗰啲叫嗰啲，你头先唱嗰啲咩嚟噶？ 我唱得衰啫。 系啦、 啊，我成日唱得衰啫。 系 点解咧？因为我发觉咧， 系 我哋今日同《神雕大侠》好接近呢个题目啊！ 我沟通唔到啊！你平时嗰啲听我都估到下嘅，我今次同你沟通唔 到 啊！ 过儿点系小龙女啊？ 雕兄啊， 小龙女啊，雕兄， 小龙女啊，姑姑咯， 姑姑， 哦、 姑姑啊，衰猪， 哎呀，嗱，听得好唔好就唔好由我去评价啦，由听众去评价啦，好唔好？我相信听众嘅耳朵啊，系撩得好干净啊，哎， 我话俾你听啊。我每次食姑姑嘅时候， 都会谂起， 都系谂 小龙女。 我谂起李若彤， 系 啦，我唔会话我谂起陈玉莲嘅， 系即系你去食饭嗰阵时，唔该俾个乜乜李若彤饭咁样。 冇错啦，系啦，乜乜李若彤饭咁样，系啦。姑姑啊，真系咧好特别， 系 即系我嗰阵食嘅时候咧，我有啲坚持嘅，食姑姑要飞一飞水嘅， 嗯， 如果唔系姑姑入边嗰种好浓烈嘅菇味啊，菇酥味， 好惊！我真系未试过飞水，咁咪一盆水煮出嚟。 唔系噶， 系 轻轻霎一霎，等佢出完，我谂大概十秒左右捞翻上嚟。 即系你有少少唔系好得啲菇菇嘅，其实。 其实菇个味好就冬菇我 OK 嘅，不过有啲譬如系鸡髀菇， 系 鸡髀菇咧，我系会好快灼一灼， 嗯， 佢系好似有一种。好似衣嘅味定 系？其实嗰啲叫咩味我都唔识形容啊，即系泥味定系 又有少少系 青草味系咪？ 青草味同泥味其实我都接受，即系譬如皖鱼咁样，啲人话皖鱼系泥味 嘛，系 我又 OK 喎。 系， 但唯独系菇菇咧， 菇菇 系啦，啊佢有阵时系会有但系草菇、冬菇我又唔需要嘅，系啦，金菇嗰啲我都唔使嘅，但系有阵时即系遇到鸡髀菇咧，我系有呢一个问题喺度。 哦，你讲紧嗰种好干身大粒啲嗰啲菌类问题啊， 嗰类咧就会有一个我要飞一飞啲先，令到佢嗰个味咧减少少先。 都唔熟嗱，我未试过。我通常睇煮嗰阵时就又系搞啲嘢嘅，系啊，一个酒或者啲香料都系可以帮到手嘅。 哦， 系啦，即系我用外国式嘅煮法。 酒又系， 系啊， 我又冇试过用即系菇菇。我应该同姑姑碰杯嘛，我应该同姑姑碰杯啊！唉，我呢啲人一眼睇知我系尹志平啊！ 嗱，总之你即系觉得要辟味咧，几样嘢嘅啫，不外乎系啦，少少白醋 啊，或者胡椒粉啊， 少少白醋、啊、 或者酒啊，喂啊！我想今日自己做节目，你出去等啦，你出去等啦，呢个环节完咗你先翻入嚟啦。 冇咩事，我出去先。 系啊，出去啦，出去啦，我自己做好舒服噶，你知唔知？听众听得好兴奋噶都。 我有听星期天我有。 系啊系啊，唔该你啊。系啦、啊，头先讲紧啊白醋啦、胡椒粉啦、酒啦、麻油呢啲嘢都其实可以帮你辟你啲唔中意嘅味， 嗯， 兼提升一啲味嘅。 嗯， 好好用， 系令到野味啲系嘛？ 系啦， 系啦。 咁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芝士咕咕焗饭，系啦， 咕咕焗饭。哎，好啊，入正题啦，我哋讲四分几钟， 跟住完啦，好，拜拜，早晨，拜拜。 材料就系需要芝士啦、咕咕啦同埋饭，需要嘅器皿就系焗炉一个。讲完啦， 你听到呢个饭，你觉得我系点整咧？ 我觉得咧应该系饭啊准备啦，系咪？咁啊喺个石子兜嗰度，铺啲饭喺度，咁可以半生熟嘅饭又得咁样。好啦，另外咧就系、芝士咧。芝士咧，我可能我会试下嗱，如果我哋系便当啦，我哋要快靓正嘛，喺超级市场买嗰啲咧，一粒一粒一粒嗰啲牛牛芝士咧，咁啊可能准备定十粒八粒， 好啦，埋準備定先。跟住咧，我哋姑姑咧少許，但我就比較上中意咧，可能落草菇啦，或者係鮮冬菇啦，再加少少金菇落去。咁然後咧鋪喺個飯面上邊，跟住咧就落嗰啲芝士粒咧，擺入去。跟住啲芝士就会煮，哦好辛苦，哦好热啊，哦好热啊，我系搵纸瓶啊，我好热啊咁样。 各位听众，大家头先 跟住融咗喺姑姑身上。 大家头先听到嗰个就系反面教材啦， 系 啦。 咁 你唔怪之得你讲你嗰啲菇有阵味，你唔会想食啦。你精制嗰啲菇你先至食，咪冇事咯，系啦。嗱，我之前咧就同大家分享过。都是香菇焗飯的，但那個就是懶人版本，將那些菇擺埋落去個飯煲度，然後就好像雜菇飯咁嘅，係啦，那個是 一個做法啦。咁我今次同大家分享咧，其實就似係我哋食意粉 carbonara 嗰種做法，或者八汁蘑菇意粉嗰種做法，咁即係話嗰個菇要用白汁煮過先， 煮過先 係啦。 哦，白汁就簡單啦，即係 係啦。呢、這個就其實真係又可以列入我哋嘅 sorry 系列。 你一講白汁啊，即刻落街乜都有啦。 因為白汁真係簡單到爆，其實啲人聽到白汁以為好難聽到，其實絕對唔係。咁當然好多人唔識就會買罐頭啲白汁湯然後撈啦。咁我唔反對嘅，因為快靚正啊嘛。 好啱想，係 啦， 唔識嗰啲添。 係啦，我就唔會咁做嘅，我就要即刻話俾大家聽，嗰個白汁容易煮嘅程度 系 啦，如果我而家整呢个菇嘅话咧，咁我会先用蒜蓉啦，然后就将啲洋葱切幼条啲，或者切粒啲，就爆完咧就将啲菇摆埋落去，又爆。 哎呀， 咁又爆嘅时候咧， 我想落紫洋葱得唔得？ 得，嗱，不妨加啲牛油，继续爆。咁点解要爆咁耐咧？其实就系等嗰啲菇啊，完全融化晒， 混 合晒，系啦，融化晒。咁喺个融化好嘅程度嘅情况下咧，你可以加啲香料啦，百里香啊嗰啲啊，basil 啊任你啦，加落去系啦，中意咩香料，其实真系都得嘅，系啦， 柠檬叶都得， 加啲黑胡椒咁样摆落去，然后就落忌廉，系啦，然后你煮嗰阵时，如果你一路要加水加成咧，就唔好加水，加鸡汤。 哦， 咁就会又好香，即係嗰个又好味啲啦，唔係白滚水味道啦。係啦，咁然后就加忌廉加鸡汤啦。其实煮菇嗰时候一定加啲水嗰时就已经加鸡汤啦。跟住落忌廉。咁你想有嗰种结结啲嘅感觉就係麵粉。第一你就梗係唔好一大包打开倒落去啦。 少许 撒啲你就会 handle 到㗎啦。係啦，佢就会有嗰种好 creamy 嗰种感觉。 麵粉同落鷹粟粉有咩分别呢？ 唔得，要麵粉。因为鷹粟粉佢会即刻好似收晒你水咁样。係啦，麵粉就俾嗰个滑到你。係啦，落少少就得㗎啦。你如果真係都 handle 唔到唔落都得。落咗忌廉就煮耐少少，等佢收干水咁样都得。其实呢个就 效果有啲唔同啊。 系啦，呢个就系我整嘅嗰个香菇汁啊。咁如果你中意肉嘅，其实你可以加鸡肉啊，加猪肉啊，肉碎啊，或者 bacon 啊，就系整 carbonara 嘅做法啦。咁样，如果你唔落嘅，就一个菇都 OK。至于你讲嘅菇，你嗰啲咩蘑菇啊、鸡髀菇啊、咩菇啊，我中意用 portobello。大嗰啲大冬菇。大嗰啲黑菇菇，系啦，我中意用 portobello 大嗰啲菇，系啊，黑啲嘅煮咗出嚟，不过冇所谓嘅。 咁最尾即系个芝士 系啦， 够咧。 嗱，你头先个错误示范就系乜咧？你头先就话啱啊，我都系叫你超级市场买定啲芝士摆喺度，你就买一粒粒嗰啲，我又唔可以话错嘅。嗰啲似乎俾小朋友食啊，或者下午茶食系啱数啲。 又俾你睇通睇透。 系啊， 有阵时我喺度喂个仔仔食嘅啫，哦，咁样喂狗嘅手手咁样， 搵一粒塞住把口系咪啊？你去咧？超级市场买芝士嗰啲部分咧，佢一定系有一包包嗰啲芝士，唔系嗰种我哋平时夹面包嗰种啊，一包包已经切碎咗，切咗好似丝啊，椰丝咁嗰种芝士， 就直接可以攞只手咧就揾喺上面，就已经一条条。 冇错，佢通常系cheddar cheese 啊， 似你支付 style 呢啲真 系。系啊，咁你可能你 pat 饭嗰阵时啦，饭。嗰啲菇，然後就滲，你煮嗰時都可以擺啲芝士落去嘅，但我會動意你叮嗰陣時先至滲嗰啲芝士，咁可以一路受熱，一路抽乾水，然後啲芝士卜卜脆。就系咁啦，记住即系要带啲芝士翻去。 呢个真系霹雳 嘅。系啊， 我初头嘅谂法都系芝士要融喺阿姑姑 都可以煮嗰时都系落啲，但系我哋最中意就系佢焗完出嚟嗰个样嘛。所以你喺微波炉都可以嘅。 系 啦，叮嗰时就再渗喺面叮。 系哇， 正唔正先？ 成个 office 啊。 系咪其实个拔针系好容易 handle 先？ 系容易 handle 系啊，系要买个 cream 咯。但系好多时，譬如我妈咪咁样煮港式嘢档，你突然间叫佢煮餸加个 cream， 对佢嚟讲都好似 头痕噶， 晴天霹雳嘅有少少。 因为你突然间买 cream， 你唔可以话我买少许咁样。 而家啲 cream 咧通常都好细盒噶啦。我而家讲紧咧，你一两个人嘅份量咧，一包 cream 咧都用晒噶啦，都唔好谂住有得留。 我就好惊咩咧 ？cream 嘅卡路里真 系 好高。 高系 呢个真系好高， 有啲嘅 色彩转变啊。 咁你咪用啲你如果你用鮮奶唔係唔得嘅，咁你就識得要拿捏嗰、那個麵粉呢個份量啦，要靠個麵粉俾翻嗰個結度去啦，咁就難拿捏啲咯、哦。所以你第一次整白汁咧，你唔好諗啦，唔好諗肥唔肥啊，係、啊，唔好 食咗先， 食咗先， 係啦，就知道咗個味 啦，就自己揾裏面再揾個巧妙， 係啦， 係啦， 令到自己就再精益求精， 係啦，俾自己有個機會識得煮白汁先， 啱、嗯， 就係咁啦。 咁就慢慢學，好，唔該曬，咪咪，拜拜。 中文歌 唔该晒，咪咪，差啲出拳都出错咗添，应该用黯然销魂掌先啱。 谁令我心多变天？谁共此生心相依？情义永坚持，遗憾亦可调，你怕痴情？ 一听呢只歌咧，谂翻起刘德华喺度捉麻雀飞嚟飞去嗰啲片段啊嘛。 前世往事相交织，谁惧怕心情常留在心田，恨爱相缠。 呢首歌揾嚟张德兰《神雕侠侣》主题歌曲《何日再相见》。 未知就由本源族族长带你探索。 一日光同一日爱同一日甘默一日欢呼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意想不到星在失下花在肩上心在心中千万珍重即划一步一步离开你从不怕迷路 啱仔话，近期喺大家嘅对话中，或者喺社交媒体上面所发布嘅，好多人都表达紧对前路嘅未知同埋担忧，而佢选择用音乐陪伴，同提醒我哋前面总有希望。 闭上眼睛可看到。 作曲陈建安，填词周耀辉，编曲监制 Agent Chen。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星期第六位，陈建安《未知道》。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纽约市长白思豪形容涉案枪手想杀死警员，又话喺民主社会中向军装警员发动攻击，等于攻击全市民，唔能够接受。警方形容疑犯系懦夫，又透露佢有好多犯罪记录。案发当地星期六晚，涉案枪手假装向两名警员问路，突然拔枪，其中一名警员面部同颈部受伤，送院抢救，冇生命危险。到星期日早上，疑犯走入一间警察分局开枪，打中一名警务人员的手臂，他之后投降，暂时未知道他的犯案动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早清凉，本周中期和暖潮湿，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本年度最佳情人的得奖者是， 我是敏感时刻的崔洁彤， 我是彭茉莉， 我们想颁个奖给我们阿妈， 因为我阿妈经常怕我肚饿，所以整台都是嘢食， 而我妈经常都怕我不够钱使，所以台面经常都放低钱的。 哇，那你阿妈值得拿这个奖多些。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在我们家里面。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相机 有， 望远镜 有， 我仲同屋企人借咗座显微镜添。 虽然要孭重啲，都系要带埋地图、电脑、放大镜、X 光机。OK， 地中海深度游行得。 喂喂，想深入认识地中海，净系一部电视机就得啦。电视节目《型男型女》带你欣赏地中海迷人景色之外，更会睇下当地政治、罪案、人口发展种种前因后果。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老婆，今晚成班同事上嚟打边炉啊，你买定啲啤酒红酒啊。 吓，你又话今年开始戒酒嘅？ 我戒啫，我啲同事会饮啊嘛。 今晚两个仔都喺度，你成日提佢哋唔好饮酒，又话酒精对青少年有几多坏影响，而家你又做坏榜样。 咁又系嘅，今晚清一色净系供应水同埋清茶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啦，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啦，咁啊除咗有白元浩之外，仲有阿 O 喺度，早晨，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咁多位星期一嘅早上， 系啊，吓， 咁啊近排咧，武汉肺炎都令到大家咧。个生活有好多唔同嘅改变啦， 出街都少咗啊！ 第一出街少咗，第二 出街少咗为咗咩啊？悭口罩 系，可能系悭口罩啦，或者费事去嗰啲人多挤逼嘅地方，咁都亦都唔系一个叫做喺医学上边推广嘅东西啦。因为睇翻喂呢个香港医学会咧传染病顾问委员会嘅主席啊梁子超医生咧就话咧喂打边炉咧可能系大家咧。香港人啊，好中意做一个聚集嘅活动啦，大家咧都会除低口罩啦，食啊，周围夹下呢个虾丸啊，或者其他落去打边炉嘅材料啊，当中咧无可避免啊，增加咗飞沫嘅传播嘅，加上咧辛辣嘅调味料咧可以引致咳嗽啊，咁啊增加咗咧呢个病毒嘅传播。佢指出咧，其實打邊爐本身就冇乜問題嘅，咁因為咧佢温度咧係達到咧攝氏100度大概咁樣啦，都其實可以殺死啲病毒嘅，所以咧病毒嘅傳播途徑咧就反而用咗頭先話，喂大家可能食得辣啊，咁咳啦，咳之後口沫橫飛就咁樣傳咗咯，就多過咧就係話打邊爐嘅時候咧，大家霎下霎下咧。喂，攞隻筷子怼落去咧，传播喎。咁呢、這个就要知道个源头系点解啦。打边炉就尽量减少啲啦。咁另外咧，就除咗打边炉啊，近排去嗰啲 party room 嗰度玩啊，譬如打麻雀啊，叫做打桌球啊咁样啦。咁阿医生都话咧，如果可以避免咧，咁都真系咧，尽量都避免一下，譬如打牌咁样啦。咁喺網絡上面睇到大陸咧， 咪有一個收曬唔知六幾多幾多隻一索 啊 嘛。 係啊，咁但係咧，我幫大家 fact check 過咧，咁嗰、那個圖片咧出嚟話收咗一索嗰個咧，我覺得有少少假嚇。咁點解有少少假咧？正常咧麻雀如果你打得多咧，就唔會每一副都一樣。你睇下，你留意翻佢每一隻一索咧，佢、 哦、 都係一樣嘅。连个麻雀底部咧都系一样嘅，你冇理由几条村夹埋都系打紧同一款嘅麻雀，你明唔明啊？ 哦，麻雀我又唔晓。 系啊，总之麻雀咧，即系好多都系手工噶嘛。 因为我见啤牌副副都差唔多。 啤牌个底部都系唔同噶嘛。 唔系咁，如果佢影嘅话，譬如佢影葵扇烟咁或者倾咁样，可能就全部差唔多样咯。 但系咧，麻雀嘅雕法咧，即系雕刻嘅方法咧，每一副都有唔同嘅。咁亦都冇可能咧，讲紧咧。嗰五六十條村或者十幾條村入面咧，佢其實都係用緊同一款麻雀，咁啊未必講得過。同埋麻雀有新舊，你留意翻佢每一隻一索都好新速速噶。 係啊，我冇留意喎。 你打得多啲麻雀會黃噶嘛？係啦，所以嗱， 一件事都黃咗啦。 純粹幫大家分析一下啫，即係所以話網絡上邊傳嚟嘅一啲照片咧，就千祈唔好盡信，用下自己理智分析。即係今次因為更加多嘅一啲照片出嚟話，喂真係冇紙巾啊，真係冇呢個衛生巾啊，咁你又真係即刻出去撲，咁真係喎、哦，實情真係好多人禮拜六日嘅時候咧，將最多嘅時間就係喺藥房門口排隊，或者超級市場排隊咁樣啊，究竟呢一個現況係究竟係發生緊啲乜嘢事咧？咁大家。就算是真的要排啊，屋企冇紙巾啊，冇廁紙啊，咁你排嘅時候，你都穿多件衫啊，你唔好著涼，同埋戴翻個口罩啊。嗰啲地方咧，反而就更加多病菌，或者更加多人 嘛，係嘛？ 係咯，所以每樣嘢都要留意翻啦。咁啊，特事特辦啊嚇，今日晨光第一線咧，都可能有啲環節咧，都會有少少咁多多嘅改動嘅，因應呢個武漢肺炎疫情啦。咁但係我哋盡量都想保持原狀啊嚇。咁啊，同听众们去见面翻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话咗特事特办啦，系咪？咁啊，所以咧，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咧，今日阿 Didi 咧 系 喺电话入边同我哋倾偈。 系 Didi 早晨， 早晨啊，两位。 早晨啊，爹哋，系啊，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样咧？而家 交俾你啦。 系啊。好啊，路面嘅交通情况都系提一提大家啦。东铁线嘅罗湖啦，同埋落马洲站咧，都系暂时关闭噶。咁来往红磡至到上水站列车服务咧，就维持正常啦。咁另外啦，咁较早前咧有一个爆水管咧，而家咧就搞掂咗嘅。小沥源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咧，而家封路重开啊，就系小沥源路啦，去大围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嘅封路重开嘅。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同埋路面交通都系正常噶。 嗯，咁啊，交通正常啊，暂时都听得到。咁啊，啲 把声正常嗬， 你把声 都正常， 都好听啊。不过真系隔住个电话咯，咁冇得办。真系喺个直播室入边嘅。 系啦，咁啊，始终直播室咧，真系密闭空间啦， 系 咪 先？咁啊，尽量都。少啲人喺直播室出出入入啊，咁啊，我同小白两个互相感染好啦，唔想感染到你、啊。 你讲埋晒啲咁嘅嘢，互相感染好，菜喎、 啊。 系啦、 啊， 好啦，唔该晒 Didi， 咁啊，听日就要麻烦你啦。 好， 咁啊，天气方面咧，要交俾喺外边嘅彭爷爷咯。 好，彭爷，彭爷早晨， 早晨 啊，彭爷爷， 早晨啊，哦，系啊，哇，喺今朝早咧起身好似咧感觉上。好似比起上个礼拜差唔多呢个时间呢冻咗啲咁样喎、啊、究竟系个人虚咗定系咩原因呢、 嗯、 好啦嗱今朝呢如果走出路上面呢准备返工嘅朋友呢都可能感受到啊天气呢系比较清凉一啲嘅。咁至于天色方面呢暂时都系正常啊正常嘅意思呢即系你七点零钟见得到呢个天呢就光唔晒咁样啦咁但系都仲见到呢有呢一个嘅蓝天底啊云方面呢就都云量一般啦唔算话系冚满晒成个天空下咁亦都嗰个云层嗰个厚度呢睇得透个背后嘅蓝天咁即系嗰个厚极有限啦咁、 嗯、 但系望向远处呢依然都系有一啲嘅烟霞有阵薄雾咁嘅咁可能时间尚早啦出面呢就反而冇乜风喎、啊、今朝系阴阴冻咁样啦嘅感觉。 系咪有啲湿湿凉凉嘅感觉呢而家。 是喎、哦、关唔关呢一个嘅湿度事呢 都关啦而家湿度都80%啊即係唔係干囉係咪 嗯 係 啦咁啊所以大家就好好照顾自己啦尤其是依家我哋一齐要同心抗疫㗎嘛。 讲得好啊唔该晒彭爷爷今日转头返嚟就 喺 电话 再同你讲。电话 再同我哋做节目啦。唔该晒咁我哋转头喺电话再倾过啦。出面16度啦咁的而且确嘅天气方面凉少少啦。大致多云啊早上天气呢就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大概19度噶。今日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明日清凉。咁啊，本周中期和暖潮湿。咁啊，后期啊，不就本周后期啦。咁啊，天气唔稳定噶啦。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嘅。咁啊，先听听今天早上晨光大学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啊！星期一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朱海婷 Hardy 喺呢度啦，亦都请嚟我嘅嘉宾就系何安达。早晨 ，Andy。 早晨 ，Hardy， 各位早晨。 嗱，虽然近期咧，大家嘅情绪啊，或者个关注点咧，都摆喺呢个抗疫嘅即系大环境嗰个气氛当中啦。咁但系2020，大家都千祈唔可以忘记有一件咧，都系国际级嘅体坛嘅盛事啊，就系、是、呢个东京奥运。咁虽然我哋就系话咧，呢一个嘅疫情方面啦，都似乎系全国啊，或者系甚至乎我哋话系。世界各地都可能有零星的影响，但是似乎都对这一件的体育盛事暂时都是没有影响。 东京奥运会呢其实就是7月24号就开幕了、 嗯、 但是呢那个火炬的传送呢3月26日就在、福岛县就起步的、 嗯、 所以其实不是那么远、但是大家正如你刚才所说的 Heidi、现在大家的焦點放在疫情那裡國際新聞很多都集中了有兩架由我們香港出去的遊輪、 嗯 就去到日本海域那裡都出了事了樣所以呢就很多的、問題出來了究竟那些、疫區來的選手、到時怎麼進不進來、啊、我們前期準備的工作人員進不進境、啊、樣 嗯、 就很多問題就提出了在上個星期一、啊、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咧就都要亲自出嚟辟谣啊，佢、 嗯、 就去国会度讲咧就话我哋会如期进行嘅，大家放心啦咁、嗯、样。 系， 咁事实上咧，其实日本咧就办呢个运会咧用咗唔少心机嘅，同、 嗯、 埋个期望都好大嘅。嗱、譬如咧就净系唔好讲话钱啊、游客嗰啲先啦，咁净系佢哋话金牌嘅数目咧、 嗯， 上一届如果大家记得咧就喺 你有熱帶羅啦，日本就攞咗十二面金牌嘅。今次佢哋嘅目標咧係三十面啊！ 哇， 係啊，因為作 希望有主場之利啊 嚇。係啊，咁所以即係佢哋除咗金牌個數目，希望可以即係為自己打打氣之外咧，就對嗰個遊客嗰個估計咧都相當之樂觀嘅，因為佢哋買飛咧係有總共係780,000張門券。 嚇，聽講都即係銷情非常之好，好可能話去到某啲嘅決賽都已經一票難求噶咯。 即係平均嚟計咧，嗰、那個銷即係嗰個需求咧係十倍以上啊。咁佢哋估計咧就呢個奧運會咧係會幫日本帶到40,000個遊客嚟嘅。咁淨係運動員都11,000人啦。咁所以咧即係喺呢方面咧，其實日本整體嗰個準備係做得唔錯嘅，即係佢哋奧運奧委會啦，同埋加埋個政府同埋啲當地政府啦。咁其中一個設施咧，就係、是、話面對咁多遊客咧，就將佢哋民宿嗰個管制咧就放寬咗啦，因為明知酒店嗰啲房間咧唔夠噶啦，到時。咁另外一個咧都比較得意啲嘅，即係佢哋都用咗唔少錢咧，係落去係改善啲公廁啊！ 哇！但係大家都知道，即係日本方面嘅公廁或者係即係一啲無論係邊度嘅廁所啦嚇，都其實相對地已經個衞生嘅程度啊，或者嗰個嘅設施方面已經係算係好好嘅咯喎。 係啊，即係如果大家講全世界 係咯，個 standard 好高啊， 都一定上到係日本嘅啦。 嗯。 咁雖然咁樣講啦，咁佢哋譬如話喺機場講起先，就個成田機場咧，佢哋已經係用咗$4,580,000啊，就係喺即係機場附近咧，就150個地點咧，就將嗰啲廁所升級啦。咁其中咧，佢哋日本有個牌子好出名嘅啲 兩個英文字 repeat 咁樣嘅啦，係咪？ 咁佢哋咧就已經係將啲廁所咧係除咗日文之外咧，有中文、英文、法文同埋韓文。嘅設備教你點樣用啊？因為佢哋嗰啲廁所大家知道比較複雜啲啊。呢個一個，咁另外咧就喺公路上高咧，即係佢有啲收費公路咧，亦都設咗有啲公廁咧，就專俾啲司機用嘅。就係、是、你坐低嘅時候咧，佢你要做你要做嘅嘢啦，佢就同時咧就同你測埋你嗰、那個心跳個嗰、那個速率啦。 咁犀利！ 之後咧就會話俾你聽咧，呢位司機你而家個精神狀況 OK， 可以繼續揸車。 哦，如果你太勞累，就建議你休息一陣咁樣。 係啊，即係會有埋咁嘅提示。 不過而家可能大家就諗，可唔可以加多一樣就係探埋體温啊？即係你喺辦緊大小事嘅時候睇埋你嘅體温。哎呀，如果你體温上升啦，去過某啲嘅指標，建議你嚇係咪要去睇睇醫生咁樣？ 咁當然亦都會多咗好多喺啲旅遊點附得個附近啦，係特登做一啲係俾細路仔啊或者殘障人士嘅。用嘅廁所啊咁樣，咁所以即係你可以睇到咧，即係佢哋由好細嘅地方咧，都好著力咁樣去做緊。咁當然啦，即係呢啲廁所，我哋而家唔入得嘅，自己先至可以去參觀到。咁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啦，另外咧，即係大家嗰個焦點咧，第二個焦點咧，就擺咗喺開幕嗰個場館嗰度啊。係 係 係。呢個新嘅開幕場館咧，就佢哋個建築師咧個概念咧。就是由日本有47个县嘅，佢就唔同嘅地方咧，就搜罗一啲当地嘅木材，就我嚟做呢个场馆。 哦，场馆即系好大部分嘅建筑嘅材料都系木材嚟嘅。 系啊，即系个建筑师个讲法咧，就系话个个场馆都系一系咧就系金属啦，一系咧就系三合土啊咁样。咁佢就觉得木咧就比较上系自然啲。咁净系呢个场馆咧都用咗美金咧就14亿噶啦。咁所以即係今次呢就其实突然之间出现咗呢、這个冠状病毒啦，咁对日本嗰个影响都几大㗎。虽然首相呢就讲咗话会如期进行啦，咁但係其实即係真係之前嗰啲譬如话啲预赛呀各方面嘅嘢呢个影响都几大㗎。 听讲喺个预赛方面呢，即係我哋都睇过一个嘅表啦，嘅有部分嘅预赛尤其是一啲呢喺中国内地举行嘅话呢都受到一定嘅延误啦。咁你话啦，如果预赛係延误嘅话，咁会唔会影响佢哋选拔呀各方面嗰个进程嘅呢？ 係呀，咁不过而家仲有啲时间嘅，因为7月24号。咁延期改地点呢就有㗎啦，即係譬如最近应该有一个女子嘅篮球嘅预赛啦，应该喺我哋中国大陆里边进行嘅。 系啊，好似搬咗去地方系咪？ 系啊，搬咗去塞尔维亚。 另外都好似有，譬如一啲嘅高尔夫球方面有啲嘅 event 有影响啦， 跟住有啲即係咯，即係譬如係Snooker 方面啊嚇，即係呢個桌球方面有一定嘅影響喎。咁呢啲即係話點樣都要揾地方校補翻啊，或者係做翻啲預賽先選拔到噶嘛。 嗱，呢啲就唔係佢奧運嘅項目啦，但係係啊，即係整體體育項目上高咧，即係其實已經係可以話因為呢一個疫情咧，就嗰、那個完全係翻天覆地啊！即無論是時間同埋喺地點上高都要好大嘅改動，因為大家要想象下咧，其實奧運會有339個項目啊，即好多都有預賽嘅。咁嗰啲預賽其實正正就係而家進行緊嘅。咁你可以想象咧，即好多都要改地點啦。 咁反而我另外一個擔心就係話，好啦，咁我等你設施啊、場館啊各樣嘢嘅配套。咁日本方面一定會盡力去做好啦。咁如果咧，某一啲隊伍可能相對地佢哋嘅運動員有一定嘅唔舒服啊，或者甚至乎喺可能飛嚟嘅時候會有一定嘅擔憂。咁呢方面又點樣去解決咧？喺奧委會方面有冇指引？ 這個、正正係大家提出嚟嘅問題啊。咁但係即仲有段時間啦，就我諗仲要睇落去啦。咁但係不過咧，就即啲工作人員之前都要去噶嘛。咁就啲國家都開始諗起，我需唔需要去唔去好咧？咁樣。咁日本嗰個答法咧，就係話：，大家唔使太擔心，即係世衞啊，即係又係用世衞做做一個擋箭牌，就話世衞都冇宣布呢一個咧係一個全球疫症。咁除咗佢哋而家有啲地方係疫區，即係日本入到去要隔離之外啦，咁就不受影響嘅地方咧，就佢哋就話唔緊要嘅，即係仲有啲時間睇，同埋同埋而家其實譬如啱啱咧就英國啦嚇，英國做例子啦，佢哋都考慮咗一輪咧，就嗰個先頭部隊咧，本應就應該即係其實就應該而家去噶啦，咁都考慮去唔去好，咁最後都決定咗咧就都預期派咗個先遣部隊去啦。 好啊，咁希望呢段時間啦，唔單止係啲運動員啊，所有嘅工作人員，甚至乎全球咧，對於呢個疫症方面嘅防疫工作啊，同埋希望都有好快有啲好消息，令到我哋所有啊，除咗奧運之外，所有嘅任何嘅活動都可以如期舉行，咁就最好啦嚇。 係啊，大家都係咁希望啦。 好多謝曬你 ，Andy。 好，拜拜。 係 晨光大學。 纵然前路有好多都系未知道，但系我哋仍然要去好好地去行。早上嘅时间，揾嚟陈建安啲所谓作品叫做《未知道》。室外温度十六度，相对湿度81%。 继续望着大雾辗转散于街里，听到雀鸟快要葬身冰雪里。谁一伸手有阔天空，低俗别让活着就是习惯失去，哪个会答爱与理想不会碎，然而谁一起身已经起舞，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岁月远渴望近便渴望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红到，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一刹漆黑有几刹光辉未到，闭上眼睛可看到，继续命运极妙妙再没有根据，太怪怪到勇敢走过去，谁和谁一转身已经不老，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 渴望近，岁月远，但岁月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碰到。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一日欢呼，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意想不到。星在膝下，花在肩上，心在心中，千万珍重之患，一步一步离开。 七点半钟的新闻简报。 眼睛可看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個案增至36宗，衛生防護中心因應當中新增的24歲男病人，進而追蹤到的另外8宗新確診個案，以及另一宗新病例，更新了過去14日內曾經有確診個案在出現病徵期間逗留過的大廈名單。名單新增的其中3座大廈在灣仔，分別是位於洛克道的鴻福大廈和中匯大廈，以及在禮頓道的禮智大廈。另一座新增的大廈是牛池灣的彩豐苑。內地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早前延長農曆新年假期，不少地區今日復工和恢復生產，但據報部分的大企業再推遲復工日期。報道說，騰訊集團發出通知，原本已經宣布延至下星期一復工的安排，再延遲一星期到今個月24日，員工在家辦公時間延長。報道又說，部分地區或者城市的企業復工難度高，因為地方政府一方面管控開工企業數量和出入境人流，另一方面要求企業需要符合防疫條件才可以開工。国务院早前公布有关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有关企业切实做好春节后员工返回岗位和复工之后的疫情防控工作。伊朗发射卫星失败，国防部发言人说，自主研发的凤凰号火箭搭载胜利号卫星发射，但卫星未能够加速至进入预定轨道的所需速度，专家将会分析数据修正错误，预备下一次发射。報道說，勝利號衛星有彩色攝影功能，原定計劃用於勘測石油儲存量、礦物、森林和自然災害。伊朗曾經進行幾次太空發射活動，去年1月發射自行研製的帕雅姆號衛星失敗，一枚運載火箭由於技術原因，去年8月在發射場爆炸。爱尔兰大选结束之后继续点票，首个公布的票站调查显示，3个主要政党的得票率相若。选情相若的3个政党分别是现任总理瓦拉德卡领导的爱尔兰统一党、中间偏右的共和党，以及武装组织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分支新芬党。 分析话冇政党可以单独组阁，三党嘅得票差距技术上喺误差范围内，喺爱尔兰情况罕见。任何一个政党要筹组联合政府都非常困难。爱尔兰统一党同共和党之前表明唔会同新芬党合作，新芬党就形容今次嘅大选系票箱内的革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朝早清凉，本周中期和暖潮湿，后期天气唔稳定。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就喺宝林路啊，去翻秀茂坪方向，近住马油塘村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全线封闭啊，反方向去翻将军澳啦，都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而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宝林路去翻秀茂坪方向，近住马油塘村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全线封闭啦，反方向去翻将军澳啦，都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而家一带车多。隧道方面，咁而家各区嘅隧道咧，交通都系正常噶。咁喺小沥源方面啦，较早前啊，小沥源路有水管维修工程噶，咁已经完成咗啦。去翻大围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嘅慢线咧，就已经解封啦。咁跟住提翻你东铁啦，咁而家罗湖同埋落马洲站系暂时关闭噶，来往红磡至到上水站嘅列车服务咧，就会维持正常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阿子伟、阿一，呢、这个情人节不如买啲 cake happy 下啦。 cake 可卡因。哎呀，斌仔呢啲唔掂得噶，可卡因会令你产生幻觉、精神错乱，甚至话上心脏病啊！哎呀，阿一啊，乱下去啦。 系咯，可卡因仲会令到你呼吸道同鼻腔受损、躁狂、妄想被迫害添噶。 诶，呢啲我梗系知啦。 知你又问我哋要唔要？ 我系问你同你女朋友撑台脚要唔要买啲汽水咋？ 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毒有偶的情人节。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二台奥斯卡直击 前奏之文文小金人剧场。 迪斯奥斯卡得奖名单在网上流出了，华坚冯力士凭小丑拎影帝，云尼斯卫家就凭星梦女神朱地加兰封喉，上流寄生族力压1917逆战救兵拎最佳电影啊。 阿涉，奥斯卡星期一朝早先颁， 信我以 fact check。 我就不信了，等我捽下个小金人问下他先。我捽， 我就是小金人阿奥 SCAROscar， 你哋呢一张得奖名单其实系 Oscar 喺网上面搞嘅一个预测赛果嘅活动嚟噶，佢哋转发咗其中一位 fans 嘅预测，俾人 cap 咗图啫嘛，就以为官方流出啊，少年你太年轻啦，网上 share 嘅嘢唔好咁容易当真啊嘛。 咁小金人，你知唔知道边个会得奖先？ 我梗系知啦，不过唔话你知，星期一你咪知咯。 2月10日星期一上午，香港电台第二台。阿奥、阿涉、迪斯为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哦，你是小金人的 奥那个部分的。至于 SCAR 是其他人来的。 是留意住啦，今天神光第一线。 早晨 觅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朝早7:38嘅时间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早晨啊，欧， 系早晨，小白啊，小白头先都有讲啦，话喂，今日咧就正进行咧呢个奥斯卡嘅颁奖礼，头先咧透过啊呢个荧幕咧就睇咗一啲红地毡嘅相关嘅资讯啦，同大家 update 一下啦。啊，啱啱咧主持人咧就分享咗呢个《逆战救兵》啊，1917啊呢部电影咧，啊小白你之前都帮电视台啊录好多嗰啲战争。 嗯嗯嗯 麥索里尼嗰啲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佢都係 希特拉嗰啲啊， 係啦，佢都係咧講緊呢個德國打仗嘅，咁啊其他聯軍點樣打德國咁樣啦，咁啊1917逆戰救兵咧入邊咧最為人津津樂道咧就係一個鏡頭咧一鏡到尾啊，咁啊見到紅地毯上邊咧嗰兩位男主角啦，一個肥啲嘅一個瘦啲嘅，咁佢哋都有份接受訪問啦。另外咧表演嘉賓方面咧，哇有近排大熱啦呢、這個。Billy Eilish 啊吓，咁啊佢咧嘅装扮咧就哇成个吸血僵尸咁样，啲手指甲咧全部油晒黑色啊，仲要好长嘅，差唔多有一寸咁长啊，啲手指甲应该咧都系嗰啲 gel 甲嚟嘅咁样。咁啊转个角度再睇埋，啊有机会见到日本方面嘅代表有边个？有松隆子 哦，松隆子啊，好似真系叫家族世，成个家族咧都系嗰啲演戏出身。 系啊，咁啊松隆子点解会飞咗过去咧？美国 L A 嗰度咧参与奥斯卡咧，话说咧好似啊文说有机会有一个表演嘅环节咧，就系揾翻咧世界各地咧咁多位咧帮 Elsa 配音嘅一啲叫做声优啦，或者 有松隆子份啦。 系啦，一开始嘅时候咧。唱呢个主题曲啊，咁就有啊唔同地方唔同种族嘅人咧，就一齐唱呢个 Into the Unknown 咁样，有机会系咁啊吓，咁啊当然实情系点咧，就留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可以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同大家咧全程直击啊，今届咧奥斯卡颁奖礼啦，嗱讲开奥斯卡咧，有好多唔同嘅冷知识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小白其实你都跟咗奥斯卡好多年啦，系嘛？ 系啊，睇住你即系报道呢个奥斯卡咧，好多年啦。咁啊，特别喺由以前好多年前嘅晨光都已经开始有你喺度直击个奥斯卡。 你都跟咗十几年奥斯卡噶啦，你都做晨光嘅时候一路。 系咯， 你做咗八年晨光好似，唔止啦，好似九年啦，系咪？ 冇，应该冇咁耐嘅。 有八年，我记得有八年啦，应该 七年啩？ 七年当八年啦，八年都系有。你对面呢个死眼仔喺度，就日日同你讲住，喂奥斯卡有咩提名啊，或者一有啲咩奖项咧，就会入嚟直播室宣布啦。嗱，今年嘅个玩法有少少唔同啊，咁啊，当然咧都头先听到， 因为今年你已经坐咗喺度啦， 系啦，咁样，反而咧有两个特派专员就系阿摄同埋迪斯啊，可能咧晨光嘅听众咧唔系好认识，咁咧呢两位咧系不可多得嘅人才嚟嘅， 系， 咁啊大家。可以轉個頭，譬如過咗晨光到風騷嘅時段啊，以至到呢、這個 Made in Hong Kong 嘅時段咧，都可以聽到咧啊，就係、是、阿攝同埋迪斯咧，同大家一齊啊喺度講翻啦。喂，究竟啊奧斯卡有啲咩新嘅獎項咧？啱啱公布咗啊，等收音機旁邊嘅你咧都會認識翻啦。 哦，一有新嘅獎項咧，就會就咪衝入直播室啦啊！ 係啦， 成電話直擊啦， 電話啦啊！即、刻同大家速速報一報咁樣啦、 啊，飛埋去美國佢哋。 係啦，咁啊，今年咧可以同大家先分享啦，應該係大熱就係頭先講1917啦，同埋呢個 Joker 啦咁樣。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啊 ，Joker 呢部電影都好多朋友入場去睇。喂，講開咧。奥斯卡嘅奖座啊，你知唔知嗰个小金人？ 小金人啊， 系啦， 你系 O 嘛？ 可以卖到几多钱？你知唔知？ 吓，唔会有人卖啊嘛？ 哎呀，你知道电影圈咧，有阵时咧真系啊风光嘅时候好风光啦、啊啊， 三更富五更穷嘅道理。 系当冧嘅时候咧，又真系好当冧。 哦， 你譬如睇香港电影圈， 我以为你话譬如睇下香港小姐添，嗰、那个官 唔系唔系，香港小姐嗰个官可能都系。差唔多有一个价值噶、 啊， 不过每一年都 系真嘅珠宝。 好啦，你估啊，一个小金人嚟讲，可以卖到几多钱？ 200万 呢？ 200万， 200万嘅咩 港纸 钱咧？哦，咁又 唔止嘅， 哦， 咁 样 唔止啦。嗱，逐啲逐啲讲啦。嗱，电影界嘅最高殊荣啦，被誉为奥斯卡咧嘅小金人咧，确实系可以卖嘅。不过咧，早在1950年开始咧，就签署咗同意书嘅形式咧，事前咧限制得奖人同埋佢嘅继承者咧，如果要卖咗小金人咧，就要啊。俾呢个机构啦，即係奥斯卡搞嘅机构呢，拥有以美金一元回扣嘅优先权喎，咁样。 吓， 即係咁，因为你嗰啲奖全部坐落晒喺啲富豪嗰度，突然间有个富豪好鍾意做小金人嘅，佢逐个逐个买，佢一部戏都冇演过，但係全屋企都係奥斯卡小金人，咁你唔得点。咁佢都係为咗保障自己。即系呢个比赛。 咁即係点呀，例如我有个奖嘅。 係。 我好穷啦。 係啦。 我要卖俾阿欧。 係啦。 咁 Oscar 佢自己可以用$1买翻嚟啊？ 系你卖咗俾阿 O 之后啦，咁如果觉得阿 O 呢个人咧系作奸犯科嘅，系， 哦， 一个坏分子咧， 咁 Oscar 就可以喺你嗰度买翻嚟， 系， 即系我咧点都系 系啦， 有啲钱落袋先嘅， 系啦， 就唔系话 Oscar 喺我嗰度用$1买翻嚟， 系啦，$1吓， $1， 但 系都系$7啫。 喂，但系咧，曾经咧有两个人咧都闯关成功，意思系都可以最后都要卖奖啦，咁点解呢？第一位呢就係叫做哈罗德拉素尔。咁呢个哈罗德哈素尔拉素尔呢就係1946年呢用呢个黄金时代呢部电影。即係如果你係资历比较深嘅影迷呢，你就会知道，因为去到1946年呢真係唔係我同小白嘅知识领域可以涉猎得到。 係哟。 佢呢为咗啊好凄美嘅呢个故事。佢当年呢就攞到呢个最佳男配角。 嗯， 咁咧就1992年嘅时候咧，为咗筹啲钱啊，帮阿老婆咧嘅医药费唔够钱啊，所以咧$60,000咧卖咗呢个小金人咧，俾一个私人嘅收藏家咁样。咁呢啲咁凄美嘅故事，咁奥斯卡梗系唔会阻人哋啦，咁人哋都系卖奖去救老婆啫，系咪先？咁另一个咧就系叫做奥逊威尔斯啊。咁喺1941年咧，以呢个《大国民》呢部电影咧，就获得最佳原创剧本奖嘅。佢嘅后代咧喺2004年咧，喺拍卖市场咧，要超过300万嘅美金高价售出呢个小金人。哇！原来 300万美金喎， 啊。系啊，一个小金人咧都几值钱， 2000多万港纸。 系啊，咁但系咧，今年咧参与2020年呢一届奥斯卡嘅人咧系相对少啲嘅。咁因为有啲叫做除咗有 nomination 啦，即係有提名嘅人出席啦，但其实佢都有禁止咗一啲观众入场嘅，因为都觉得嗰个疫情呢都有少少咁多都严重啦，咁，所以呢就冇太广发英雄帖啦咁样。咁但係你都会见到好多唔同民众都会参加嘅，咁不过调返转头就未至于过往咁万人空巷啦，咁始终大家都明白嘅咁样。咁所以呢今届奥斯卡究竟会唔会有啲你意想不到嘅菜果突然间逼到出嚟呢，或者你估唔到有一啲叫做俗称嘅 underdog 出现咗呢咁样。咁你就要听晒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同你全程直击今届呢奥斯卡电影颁奖礼啦呗。 Walking in the street, looked up and noticed he was nameless. He was homeless. She asked him his name and told him what hers was. He gave her a story about life with a glint in his eye and a corner of a smile. One conversation, a simple moment, the things that change us if we notice when we look up sometimes. They said I would never make it, but I was built to break the mold. The only dream been chasing is my own, so I sing a song for the hustlers trading at the bus stop, single mothers waiting on a check to come, young teachers, student doctors, sons on the front line knowing they don't get to run. This goes up to the underdog, keep on keeping at what you love, you'll find that someday soon enough you will Daddy back to the kitchen, talking to the driver about his wife and his children, on a run from a country where they put you in prison for being a woman and speaking your mind. She looked in his eyes in the mirror and he smiled. One conversation, a single moment, the things that change us if we notice when we look up sometimes. They said I would never make it, but I was built to break the mold. The only dream that I've been chasing is my own. So I sing a song for the hustlers trading at the bus stop, single mothers waiting on a check to come, young teachers, student doctors, sons on the front line knowing they don't get to run. This goes up to the underdog. Keep on keeping at what you love. You'll find that someday soon enough you will rise up, rise up, yeah. Everybody rise up. You can rise it. Hey, I sing a song for the hustlers. 呢首作品 Alicia Keys Underdog， 室外温度16度，相对湿度79%。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保你。 早晨啊，今日咧先同大家咧，唔系广播讲下武汉肺炎点样影响一啲球迷对球员嘅钟爱度啊吓。嗱，英超咧首次就有揭冬啦，球员就趁住呢段时间咧，周围飞嚟飞去啊吓。据讲咧，迪利亚里啊，即系阿热刺嘅球员咧，就去杜拜玩。 嗯， 佢咧就喺自己嘅社交平台 Snapchat 啦，就传俾朋友，即系自己自拍啦。跟住拍完之后咧，就竟然啊，喺呢个伦敦嘅希斯路机场咧片段入边啊，就影住一个咧黑色口罩嘅朋友仔啦。咁咧，佢下边就写住一个 caption， 就系话新型冠状病毒系乜？请大家开大你嘅喇叭听啦。咁样，喺呢个片段入边咧，除咗好多杂音之外咧，就有一把男人声啊，就用紧咧疑似普通话喺度讲电话。然后镜头一转咧，迪利亚里咧就偷拍紧咧呢一位亚裔嘅男子咧，对方咧就喺一个唔知情嘅情况底下咧，就已经上咗镜啊吓。咁之后咧片段咧就转去另一个镜头，就系咧阿里咧就拍喺台上边嘅呢个消毒搓手液啊，然后就喺 caption 嗰度写咧啊呢啲病毒咧真系快过搓手液啊，先可以咧捉到我嘅咁样，即系意思就系佢话啊，即系呢个亚裔男子咧就系、是叫做散毒嘅源头咯，或者播毒嘅源头咁啊，都有少少辱华嘅成分啊。片段曝光之后咧，阿里 唔系咁好啊。 系啦，阿里咧就遭到部分咧外国媒体抨击啦，表示咧咁样偷拍咧已经系唔尊重噶啦，而且咧唔应该啊攞呢啲咧已经造成好多人死亡嘅病毒嚟开玩笑噶，而且仲咧涉及呢个种族歧视成分啦。阿里咧之后就知衰啦，啊除咗咧 delete 咗条片之后咧就发声明啊公开道歉啦。我好后悔上载咗呢条片上去 Snapchat 啊，而且咧当我知道咧系带嚟咗一个冒犯之后咧，我已经立即去 delete 㗎啦，咁啊以真诚嘅道歉咁样。最搞笑系咩咧？阿里咧喺两个星期之前咧，仲因应热刺嘅要求咧，喺自己嘅官方微博嗰度咧就拍片祝福中国嘅球迷新春快乐，鼠年大吉，同为武汉加油啊咁样。啊！希望中国人咧可以坚强对抗呢个病毒咁样啦。咁点不知呢两个礼拜过去了咧，就出咗呢一条咧辱华嘅片段啊！情况真系好讽刺啊！吓咁啊，即刻俾内地嘅网民狂闹啦，咁都闹得几劲下嘅，直情阻咒佢咧 病毒去你的家咁样，即系从阿里嘅 friend 讲。 咁诅咒人又唔好， 系啦，咁阿里又唔啱，网民又唔啱咯。其实大家同心抗疫嚟讲咧，就唔好搞咁多呢啲事端。不过都呢啲叫做武汉肺炎咧，其实都几影响。咁点样影响咧？就系、是、影响好多唔同嘅跑手啊。六大马拉松之一嘅东京马拉松咧，由于疫情咧仍然未受控啊，所以咧赛会啊呼吁咧已经报名参赛嘅中国跑手咧主动放弃参赛啊，佢嘅资格咧系可以保留到咧明年嘅。咁啊，有香港嘅跑手啊都话，喂，其实咧劝退中国嘅跑手都 OK 嘅，不过咧究竟下年系咪要俾翻钱咧？呢个有斟酌啊吓。咁啊，至于今个月咧16号嘅京都马拉松咧。亦都同樣地啊，呼籲咧中國嘅跑手放棄今年嘅參賽啦，保留資格去到明年嘅，而且咧不會收取咧報名費嘅。但係東京馬拉松咧就不會發還今年嘅報名費啊，而保留資格跑手咧明年咧都要啊繳交報名費啦。咁啊，其實講真啦，勸退中國跑手大家都明白嘅。今屆咧京都馬拉松咧1600名嘅跑手參加，有超過咧。380位咧系嚟自中国嘅，不过赛会咧就冇啊强制咁样禁止中国跑手参加，只系咧呼吁佢哋，即系温馨咁样讲一句话：，喂，如果可以唔好跑，下年先跑啦，好唔好啊？咁多位咁样，咁我自己觉得都系相对温和嘅，同埋大家都会理解啦。今次咁日其实即系呢个肺炎嘅情况咁严重，唔好话中国人唔好飞嚟飞去啊。香港人都冇飞嚟飞去啦，啱啱先，小白？ 系啊，咁大家最紧要就系 身体健康先啦， 咁啊真系最紧要啦吓。好啦，咁另外亦都咧就系睇下西班牙甲组联赛啊，皇家马德里作客咧4-1大胜啊奥沙辛拿。咁啊作客嘅皇家马德里啊，今场波咧就先失波啦吓。咁啊开赛14分钟啊，咁啊奥沙辛拿凭住角球攻势，咁啊由乌尼加西亚咧就先开纪录，咁啊1-0噶。皇马33分钟咧亦都有艾斯高咧射过嘅弹地波，咁啊攀平去到1-1。完场之前啊，皇马更加咧就获判罚球，咁啊由沙治奥拉莫斯啊门前接应住咧就系米斯卡，咁啊可以话咧就系顶入啊反先2-1。换边之后，双方啊一度咧就维持比数，皇马喺71分钟嘅时间互入啊，卢卡斯华斯基斯。上阵13分钟之后咧就已经建功啦，咁啊右路接应住奔斯马嘅传送啊，奔斯马今次咧就唔系自己射啦，咁啊传波。证明作为一个前锋咧，佢一样咧系唔单止系射波啊，直头传波都得噶吓。咁啊射成咧就3-1，咁啊踢到补时2分钟，皇马再由后备军入波。卢卡祖域嘅接应咧就横传之后射门啊，咁啊客军咧就大胜4-1噶。咁啊同样巴塞隆拿作客咧就同样赢波，3-2咧就反胜贝迪斯噶。咁啊美斯今场咧就冇波入啊，咁但系三个入球咧都系由佢助攻嘅。咁啊虽然咧美斯最近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咧，咁啊都话到即系会唔会就免费过曼城啦， 系或者账上不和啊？依家同阿主教头唔系好拗然，但系你见到美斯都系为球队啊，你见佢都继续有助攻啦，冇话。本撇咁样唔踢嘅咁样咯， 不过换个角度嚟睇啊，踢得好曼城先会想继续要佢嘅，系咪？ 系 好啦，咁另外咧，除咗足球之外，都睇下咧就系花式溜冰啊，4大洲锦标赛嘅，咁喺韩国咧首尔就杀科啦，咁喺焦点方面啊，男子个人自由滑项目咁，咁日本嘅羽生结弘啦，咁虽然有多次嘅失误，咁但系连同破世界纪录嘅短节目。分数在内，仍然获得咧就299.42分，咁啊首次夺得4大洲赛嘅冠军，一跃啊成为啊历史上首位完成啊花滑超级大满贯嘅花子蓝色溜冰选手噶。佢每一次咧喺溜冰嘅时候都会咧就系揾一石嘅歌曲，每一次嘅歌曲都系备受关注。所以咧，好似所有嘅日本嘅作品咧，都系排队啊，等住咧羽生去到挑选佢哋嘅作品啊，成为咧佢下一次备战或者出赛嘅歌曲。 位嘅选手啊，羽生咧，咁啊喺日本嘅或者全世界嘅男子花样滑冰赛咧，都得到好嘅成绩。除咗咧喺佢表演嘅时间啊，非常之秀丽之外啦，佢每一次咧表演完之后咧，都会同其中一只嘅人气公仔咧就系坐埋一齐嘅，都令到咧好多嘅女士觉得非常之治愈啊吓。好啦，呢个时间先听咧八点钟嘅新闻简报啊。 国防部发言人话，自主研发的凤凰号火箭搭载胜利号卫星发射，但卫星未能够加速至进入预定轨道的所需速度，专家将分析数据修正错误，准备下一次发射。报道话，胜利号卫星有彩色摄影功能，原定计划用于勘察石油储存量、矿物、森林和自然灾害。伊朗曾经进行几次太空发射活动，去年一月发射自行研制的帕雅姆号火星失败，一枚运载火箭由于技术原因，去年八月在发射场爆炸。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6， 日元 109.66， 瑞士法郎 0.977， 澳元 0.667， 加元 1.331， 新西兰元 0.64， 人民币 7.003， 英镑对美元 1.289， 欧元对美元 1.09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674 点，跌1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573.85 美元，卖出1574.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朝早清凉，本周中期和暖潮湿，后期天气唔稳定。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宝林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马油塘有交通意外啦。咁去秀茂坪方向全线封闭，咁反方向去将军澳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而家宝林路啦，近住马油塘一段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呢一段嘅宝林路来回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着管道入口开始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果栏。另外提一提你，东铁线的罗湖和落马洲站仍然关闭，来往红磡至上水站的列车服务就维持正常。另外较早前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需要封闭的小沥源路封路重开，就是小沥源路去大围方向近沙田第一城的封路就重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CIBS 在你家附近打个住，我们是 街坊屋行山团。 加顿山影日落你就听得多了，原来它和窝仔山遥遥相对，是新九龙重要的行山圣地。 白衣天使落雨路， 香港面对很严重的疫症，而我们节目的主角护士和其他医护人员就在最前线照顾病患者，总之大家同心抗疫。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早晨小白， 早晨啊，欧， 早晨啊，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啦，嗯。 咁啊，出边咧咁啊，大致多云啦。早上嘅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嘅。最高嘅气温啊，大概1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明日清凉，本周中期和暖潮湿。咁啊，本周后期天气咧不稳定啊吓。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嘅低水平噶。 嗯，咁喺较早嘅时间咧都讲啦，话大家咧尽量都。唔好聚集埋一齐啦，咁啊有医生都讲话啊，少啲打边炉，少啲打麻雀咁样啊吓，咁啊呢啲都系注重个人卫生、近期啦一啲嘅措施或者方法啦咁样。咁啊问下小白先，礼拜六日都系留喺屋企系嘛？ 礼拜六日系啊，哦、即系我嗰度咧都叫做感觉上嘅空气好啲啦， 山明水秀嘅。 不过礼拜六日嘅时候咧、就我嗰度就变咗，因为太过偏僻啊。 系 个个都知道咧，就空气好嘅地方嘛，而家偏僻就咁，所以礼拜六日就好多人。 哦， 咁我咧就礼拜六日反而选择咗咧留喺度算，留屋企算啦。 系啦，唔好走嚟走去啦。 系啊，你走出去嘅话，虽然成日都听到啲教授又话咧，喺即系如果大家踩单车啊，去郊外嘅地方啊，甚至乎去行山啊呢啲活动咧，都可以即系唔使戴住个口罩，松一松啊嘛，系咪？咁啊，但系咧，如果你咁人多咧。即係自己都會有啲擔心，你又諗住咧喺啲即係野外嘅地方、郊外地區咧，咁啊人少啲，而家就唔係咯。咁啊禮拜六日郊外地區咧，人一多咧，自己都係戴翻個口罩穩陣啲啊。 係啊，咁啊因應呢個疫情嘅問題啦，咁啊電台都有啲新嘅措施嘅，咁啊所以大家今日聽嘅環節咧，可能有其他主持人咧都會多啲封煙嘅環節，咁但係都係嗰句啦，我哋盡量都想維持咧本節目咧係不變嘅咁啊。該聽的環節都希望都可以放送到去收音機旁邊的聽眾的耳朵嗰度啦。咁當然啦，你話喂，除了要知道一些個人衛生的措施，今天要緊貼奧斯卡咧，你又可以聽實咧香港電台第二台啦。 係啊， 依家就正正都是進行緊呢個紅地氈啦，喂，見到好多唔同的影星們咧衣香鬓形啦，咁啊有好多朋友仔都打扮性感可以朝頭早咧。食个早餐，眼睛吃下冰淇淋先啦， 唔使乜嘢都唔使加。 系咁啊，希望大家甜甜地咁样咧过星期一嘅早上啦。咁啊，除咗有奥斯卡，我哋都要紧贴住咧呢个财金嘅情况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第一线。 好啦，嚟到今天咧，星期一，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咁啊，彭仔咧就请嚟喺电话旁边咧，有我哋呢位嘅朋友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嘅，早晨，温卓培， 早晨，彭仔， 好啦，咁啊，今朝咧，当然咧，请你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呢一个嘅外围嘅市况啦，咁尤其是今个礼拜咧，即系究竟要留意啲乜嘢嘅新闻消息啊，或者系同财经有关噶啦，咁啊，其中咧好似喺先嚟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就路透社有啲报道咧，就同呢一个嘅欧洲方面嘅经济环境会有啲关系，系咪咧？ 冇錯啦，咁而家咧，我哋見到咧就法國咧就政府是擔擔啦，就期望咧可以爭取到咧倫敦證券交易所裏面嘅歐元計算嘅衍生產品嘅業務嘅。咁據路透社就講啦，佢就話咧倫敦證券交易所咧每日咧就呢一個嘅衍生產品嘅結算嚟講嘅話咧，就金額咧就高達咧係2000億美金嘅。咁明顯咧係一盤好大嘅生意嚟嘅。咁而家咧就英國咧已經咧就唔係歐盟嘅一份子啦。咁歐盟咧係今 个月初咧，亦都表明咧就话要着手咧就修改咧就欧盟嘅金融嘅条例。咁、明显咧就冲住咧就英国而嚟噶啦。咁法国财商咧同埋佢嘅中央银行行长咧，咁喺上个星期呢一个公开场合咧就讲啊，讲咩咧？佢就话咧将欧元结算嗰、撤离伦敦翻嚟欧元区咧，而家咧系最重要要做嘅事项嚟噶。咁、相信正系因为呢个缘故啦，所以我哋见到上个星期嘅尾段咧，嗰、个英镑嘅汇价就明显咧就走弱啦，咁啊跌穿咗咧系 1.30 美元嘅位置。咁而家今朝早亚洲市场系报 1.2889 美元噶。咁喺今个星期二嚟讲嘅话咧，英国将公布咧就第四季嘅经济生产总值嘅初值嘅数字啦，咁同埋咧亦都会公布咧十二月份嘅出入口数字出入口啦，同埋外贸平衡数字噶。咁啊睇下个经济强与弱啦，咁啊去衡量咧下一步咧嘅英镑汇价走势啦。 啊，呢一点咧想即系亦都请教多次阿温卓培先。嗱，如果照咁讲即系一旦系真系撇除咗呢2000亿美元嘅金额结算咧，咁其实最大嘅问题会带嚟啲乜嘢？边一边唔着咧吓，或者不利咧吓？ 首先第一样嘢咧，大家会留意到咧，就英国咧就你嘅大家嘅身上有啲乜嘢系英国制造啊？基本上冇乜英国制造，咁即系嗱，车可能系英国制造啦，有啲车啦，有某啲款嘅车啦。咁但系咧，除咗呢啲之外嚟讲，我哋英国其实真系冇乜出口噶。但系咧，英国咧嗰、那个伦敦嘅金融中心嚟讲嘅话咧，就是、一个好重要嘅对英国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业务嚟噶。咁金融业系啦，咁如果欧盟系将英国嘅金融业系抢翻去欧洲嘅时候嚟讲嘅话咧，咁英国咧就麻烦啦，咁佢又少咗一个重要嘅业务啦，咁所以呢样嘢咧系对英国嘅未来个经济嘅前景嚟讲嘅话咧，可以话系相当之重要一件事嚟嘅。 明白啦，咁就吓，咁另外咧都睇下今个礼拜咧就有一啲主要嘅中央银行咧都会有一啲议息嘅行动，或者要准备呢一方面啦，有啲咩地方嘅中央银行我哋要注意啊？ 嗱，就係新西蘭啦，因為咧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我哋知道咧就新西蘭咧就將會係議息嘅，咁維持息率係1% 不變咧，可以話咧係意料中事啦。而家大家關注嘅就話，因為澳洲央行行長嘅諾威咧上個星期咧就改變咗佢嘅對貨幣政策嘅主張啦，就由以往嘅主張去減息咧，就改為咧就係要作出呢一個嘅即係維持嘅息率係即係佢維持息率不變，佢唔想再減息。咁喺呢一方面嘅改變嚟講，會唔會影響埋新西蘭央行嘅貨幣政策嘅方向咧？咁呢個咧就係要今個星期最要留意聽住嘅一樣嘢啦。咁而喺今個星期嚟講，記住啦，喺今個星期三紐央行咧就會議息嘅。 哦，即係美國嗰方面都會啊？唔係喎，呢個係新西蘭喎，嗬。 冇錯。 咁美國咧，美國嘅聯儲局好似都最近有啲説話喎，係咪咧？ 冇錯啦，喺聯儲局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個星期二同今個星期三一連兩日咧，聯儲局主席嘅鮑威爾咧就將會到美國國會嘅銀行聽證委員會度咧，就講解美國最新嘅經濟形勢。咁啊，面對住咧近期咧，我哋見到美國啦公布出嚟嗰啲經濟數字真係唔錯嘅。咁啊，包括咧上個星期五咧公布咧一月份嘅非農業新增職位咧就增加咗225,000名啦，咁啊遠高過十二月份嘅147,000名嘅。咁啊，而家市場關注咧就話鮑威爾咧會唔會係重提加息咧？咁而其实呢一样嘢大家都惊嘅，因为上个星期大家都喺度幻想紧鲍威尔可能即系之前就讲紧有机会维持息率不变啦，全年里面。咁但系根据而家嘅经济数字，佢会唔会再讲加息呢一样嘢咧？咁正系因为呢一个忧虑咧，咁所以令到上个星期嚟讲，我哋见到美元汇价整体都系走强嘅。咁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原因。咁所以咧，今个星期咧，我哋要留意住鲍威尔讲嘅说话啦。如果佢冇话要加息嘅话咧，咁美元咧可能咧。就嗰、那個強勢可能延續唔到 嘅。咁美國尤其是近呢個年尾年頭，舊年年尾同今年年頭咧，咁嗰個嘅好多啲財經啊，或者係經濟嘅數據咧，都係幾好啊，成為咗呢一個特朗普連任競逐連任嘅一個助選團咁樣，好似咁啊。如果講到話特朗普咧，就係啱啱佢避過咗呢個國會嘅彈劾啦，但 係 跟住落嚟咧，喺呢一個嘅經濟上面咧，佢都繼續會有好多嘅大動作喎。 是啊，其实呢我哋见到呢过去一个星期呢美元呢是相对强，冇话过一个星期，应该过两个星期美元都相对强。尤其是上个星期嚟讲过呢美元呢更加是表现得好亮丽嘅。咁我觉得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呢，就因为上个星期呢我哋见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就避过咗弹劾啦。咁呢一样嘢嚟讲过呢就令到美国嘅政治呢就稍微即係稳定返落嚟啦。咁呢一样嘢就係支撑咗个美元嘅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咁另一方面嚟讲过呢，我哋见到呢就上个星期四呢就欧盟贸易专员就去咗华盛顿，咁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谈判嘅。咁市场其实一直都担心，其实我都讲过好多次噶啦，就话咧中美嘅贸易嗰个问题解决咗之后嚟讲过咧，会唔会美国将个矛头转向指向欧洲？咁呢个咧系一直都担心嘅地方嚟噶。咁而家咧唔系担心啦，而家正如我哋见到咧，就双方已经喺度谈判紧啦。咁即系好明显咧，就美国贸易矛头已经是指向欧洲，所以这个忧虑是正正令到上个星期欧罗的汇价出现这么急跌的原因来的。欧罗跌，即是自然美金又上升。但是我有个想法的，我的想法就是说欧美呢就不同中美的，始终双方就算发生摩擦呢，我相信呢都不会说去到中美的贸易摩擦那么紧张的。还加上就说那个环球的投资气氛，即系再加埋咧，就话特朗普咧今年要大选啦。咁如果系佢要大选嚟讲嘅话咧，我相信佢亦都唔想同欧洲咧有太大嘅摩擦，为免咧就系双方可能要互征加征关税啊，咁啊导致影响美国经济啊，以致影响特朗普嘅选情。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喺今年嚟讲嘅话咧，欧美个贸易咧可能会有一定嘅摩擦啦。咁但系个摩擦，我相信唔会话真系太严重嗰只。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唔使太过担心，当然我哋要拭目以待，睇住个情况嘅变化去嚟定啦。 系咁，呢一个嘅拭目以待都系睇下特朗普点样出招去吓，即系唔知佢用边一招啊？有阵时真系估佢唔到噶吓。咁啊，今朝早咧就再一次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啦，同我哋咧分析咗啊呢个礼拜咧，大家都要注意好多咧啲外在嘅因素啊吓，喺投资环境上啊。咁啊，多谢晒你，留待星期三我哋再通话啦。 拜 拜， 拜拜， 慈云山十三太保，人称矛盾华的陈慎之，到底是怎样改邪归正，由吸毒变成帮人戒毒的呢？ 我是陈慎之，毒品一定要远离，远离毒品，小心交友，你们一定要有耐心去聆听一些帮助一些需要的人。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 丰收快活人， 齐齐起硬，同行抗毒。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卫生署健康促进处高级医生黄慧英医生 都好想提一提大家咧，就是要注意啊，你用洗手间嘅时候嘅卫生嘅习惯啦。咁另外就系你屋企嘅洗手间，其实你有啲咩嘢需要做咧？咁样，因为你要知道，我哋最近都发现咧有啲医学报告啦吓。咁其实香港本地人咧，只有三分之二咧系去完洗手间嘅时候咧就洗手，咁其余咧就三分一系冇做嘅。咁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你一定要做嘅嘢啦吓，爱嚟保护自己啦。咁另外一样嘢要保护自己嘅咧，就系你去洗手间去完之后咧，就最好冚低嗰个厕所板，咁然后先好冲水。如果唔系嘅话，佢真系弹晒出嚟。有啲报告咧就讲话佢可以弹到去六尺啦。咁但系我见过，亦都有报告系去到四米，即系廿几尺都得嘅。我谂咧呢、这个咧其实系最近啱啱应该系上个星期，我哋先见到有啲报道，就科学家发现咧就系呢啲病人嘅粪便里边都带有呢一啲咁样嘅冠状病毒啦。佢有机会就好似当年好耐以前嘅 SARS 一样啦，佢有机会会经过呢个粪便去传染到人嘅。最近你哋都应该有察觉咧，就是、我哋都有出过好多提示，就俾大众咧，就系唔好唔记得自己嘅 U 型隔气薄，你一定要冲水落去，因为当年沙士嘅时候就系、是、曾经有个惨痛嘅教训嘅，咁大家你哋一定要记住，最起码每个礼拜都要有半公升嘅水倒落去你哋嗰啲U 型隔气嗰度。一个屋企如果你有多过一个洗手间嘅话，你又记住每一个出口嗰度你都一定要倒 0.5 公升咧，即系500ml 嘅水落去里边咯。每一日咧 屋企個洗手間嗰度咧要保持空氣流通啊，因為你空氣流通嘅話咧，其實咧係會有幫助，就令到嗰啲細菌係少好多嘅喺你個家居裏邊。咁另外咧就係、是、每一日你都需要清潔呢個洗手間啦，有需要嘅時候你就用1:999嘅漂白水嚟清潔啦。但係咧又要提一提大家啦，1:999係普遍嘅情況之下會用嘅。咁但係如果譬如話喺個洗手間附近有啲排泄物喺度嘅話咧，其實啲排泄物咧我哋會建議大家咧就係1:49嘅，咁樣咧先可以徹底消毒嗰啲地方咯。咁如果你係公眾嘅地方嘅話咧，因為你都要攞嗰啲紙巾落嚟抹手噶啦，咁你抹完手之後咧，你就用個紙巾落嚟扭翻實個水龍頭咯，同埋你開門嘅時候都可以用佢，咁呢個都會幫助到。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你们的一件事。 早晨啊，8:24啊，彭爷已经在电话旁边了。彭爷早晨。 早晨彭爷爷。 早晨啊小白。 是。 正啊。 梗是啦。 是啊，我在呢距离你哋冇远嘅写字楼嗰度咧，同大家做呢个节目啊， 系咁啊，卫生啲啦。 首先第一样嘢，我想先同你对一个时先， 咩年？ 5、4、3、2、1， 啱啊，而家 25分， 冇错，啱啊， 全中， 放心放心，呢个好重要嘅步骤嚟噶，其实 冇错啊，对时系好重要噶，唔系大家讲错咗时间，过咗龙，新闻都听唔到，咁咪大件事啊， 冇错冇错， 系啦，喂。今朝早咧，輪到我彭仔咧，同各位晨光嘅聽眾咧，即係講一件事分享翻啦。首先咧，好似頭先同阿温卓培嗰個嘅聲帶當中都唔記得同聽眾打招呼添。各位晨光第一線嘅聽眾早晨咧，係一個不一樣嘅晨光第一線啊嚇，但係我哋嘅心都係依然同你同在啊，我哋同心抗疫啊。好啦，咁啊，今朝早咧，我呢一個嘅分享咧，就其實都係嚟自咧，即係身邊嘅屋企人啦。咁佢哋咧就老远咁样咧，翻咗嚟香港，咁咧，但系亦都咧好急急脚咧，要翻去外国啦，咁，咁啊，其中咧就我啲屋企人咧就话翻俾我听啦，就话咧，佢哋身在呢一个嘅加拿大嘅啲亲友咧就报告翻，因为佢又关心佢喺香港嘅状况点样啦，咁于是咧佢就互相讲翻啊，咁佢哋加拿大嗰边嘅状况系点样咧，咁，咁咧屋企人咧就话翻咧，就话诶。其實呢輪咧都多咗咧，就係、是、疑似係內地嘅人士咧，就喺呢一個嘅市內咧係活動咁樣。咁、原來咧就啊呢一、這個講翻佢哋喺呢一個社區裏邊咧嚇，即係佢哋華人社區啊，以至到係大家見得到嘅出現嘅鬧市當中咧，佢哋自己互相口傳嘅一啲嘅消息啦嚇。咁啊點樣呢？啲民間嘅消息就話呢，原來有一啲呢情況就咁嘅，因為呢如果佢要直接由呢個內地呢係飛到去其實目的地呢原先呢就係美國嘅，咁嘅話呢，咁因為有好多啲疫情嘅影響，咁有啲航班都唔能夠呢就喺呢個內地飛去美國啦，咁點呢？咁所以呢就先飛咗去加拿大先， 係 喎，唔知係咪真係有一啲類似接待咁样，定係有啲城市嘅观光团，就係、是、俾你喺嗰个加拿大嗰度呢，就係、 是 好似旅游咁样、旅游14日。咁、你咪14日之后 然之後先再由加拿大咧就過境咧入去美國。咁到時可能需要咧你填寫嗰啲咩報告嘅時候，過去14天啦，有冇咩乜物物咁樣？ 係， 咁咪寫冇咯。 咁冇，跟住仲喺加拿大留咗添，冇事啊！我而家可以過境啦，譬如溫哥華過西雅圖，跟住譬如 係啊，陸路又得，係 啦，多倫多去，係啦，去芝加哥，去紐約咁樣係嘛？ 咁咧喺呢一個加拿大嗰邊咧，啲朋友咧就有一個口耳相傳一件咁樣嘅目睹嘅狀況啦，即係佢哋目測有啲咁樣嘅情況啦，咁唔代表人哋嗰啲喺內地過去加拿大嘅就一定係有疑似確診，又或者係帶有咩病菌，咁唔代表係咁啊嚇。不過咧就有一個咁樣嘅狀況咧，佢哋就見得到咁樣，又講翻出嚟，大家分享翻咁咯。 係啊，因為睇翻好多報道咧，都話依家美國方面嗰啲直航機咧都唔飛中國啊，咁中國嗰啲。即系冇去就冇往来嘅，即系冇翻噶啦。咁所以头先彭爷讲嗰个情况，都好大机会发生喎，真系。 同埋呢个都可能系人哋根本真系需要翻去美国嘅时候，咁苦无对策，咁唯有用一啲咁样即系自己去走一个嘅另一个路线咁咯，嚟到转折啲翻去佢哋嘅可能喺美国嘅屋企咁咯吓。佢真系唔知点样翻去噶。 嗯，咁啊系啊吓，咁啊就算香港嘅朋友仔都系啦，近排都。少啲飛啦， 都好似有一啲咁樣嘅狀況 係，係啊， 要轉折去咗某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先，然之後先再由嗰個地區咧係翻翻嚟香港咯。 哎呀，頭痕啊！總之就諗起都頭痕，希望呢個疫情快啲過去啦。 係啊，大家都係想即係健健康康咁樣嘅。 係啊，咁啊呢一節唔該曬彭爺先。 好啊，仲有15秒喎，啊唔係喎，仲有 四廿五秒。我想講埋天氣，我想講埋天氣，係 咁交俾你啦。 好，唔該曬彭爺 ，thank you。好啦，咁啊近排。卫生个人卫生又要注意啦，亦都要注意天气嘅变化吓，咁啊好好保护自己嘅身体啦。咁啊，今日咧大致多云嘅，早上咧天气就清凉一啲啦，日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大概19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啊。展望啦，明早清凉啊吓，咁啊依家气温咧16度，相对湿度咧77%啊吓。咁啊，转个头咧，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啊，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过一个咧开心嘅早上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卫健委公布，寻日新增3062宗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病例，累计超过40000人确诊，死亡人数增至908人。湖北寻日新增2618宗确诊病例，91人死亡。内地不少公司按政府决定今日复工，但据报有大企业再推迟复工日期，有公司就因为地方政府严格管控出入境人流，复工难度高。本港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個案增至36宗，衛生防護中心因應當中新增的24歲男病人，進而追蹤到的另外8宗新確診個案，以及另一宗新病例，更新了過去14日內曾經有確診個案在出現病徵期間逗留過的大廈名單。名单新增的其中3座大厦在湾仔，分别是位于洛克道的鸿福大厦和中汇大厦，以及礼顿道的礼智大厦。另一座新增大厦是牛池湾的彩丰苑。民政事务总署宣布，早前因应房委会清洁工作而暂停服务的黄大仙民政咨询中心，将会在今朝早11点起恢复服务。因应政府部门特别上班安排，黄大仙民政咨询中心会由星期一至五上午11点至下午3点开放，并会提供办理作私人用途的声明或者是宣誓服务。美国纽约发生针对警员的枪击案，枪手在不够12小时内先后2次向警员开枪，2人受伤。纽约市长白思豪形容涉案枪手想杀死警员，又说在民主社会中向军装警员发动攻击等同攻击全市市民，不能接受。警方形容疑犯是懦夫，又透露他有很多犯罪记录。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涉案枪手假装向两名警员问路，突然拔枪，其中一名警员面部和颈部受伤，送院抢救，没有生命危险。到星期日朝早，疑犯走入一间警察分局开枪，打中一名警务人员的手臂，他之后投降，暂时未知他的犯案动机。爱尔兰大选结束之后，继续点票。首个公布的票站调查显示，三个主要政党的得票率相若。选情相若的三个政党分别是现任总理瓦拉德卡领导的爱尔兰统一党、中间偏右的共和党和武装组织爱尔兰共和军政治分支新芬党。分析说，无政党可以单独组阁，三党的得票差距技术上在误差范围内，在爱尔兰情况罕见。任何一个政党要筹组联合政府都非常困难。爱尔兰统一党和共和党之前表明不会同新芬党合作，新芬党就形容今次大选是票箱内的革命。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6， 日元 109.69， 瑞士法郎 0.977， 澳元 0.668， 加元 1.331， 新西兰元 0.64， 人民币 7.003， 英镑对美元 1.289， 欧元对美元 1.09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676 点，跌151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573.24 美元，卖出 1573.9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朝早清凉，本周中期和暖潮湿，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一单交通意外啦，同埋一单坏车啦。喺宝林路去翻秀茂坪方向啊，跟住马油塘村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全线封闭啦，反方向去翻将军澳啦。咁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一带车多。就是宝林路去翻秀茂坪方向，跟住马油塘村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全线封闭啦，反方向去翻将军澳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而家一带车多。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口的慢线有坏车噶，咁而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啊，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的慢线有坏车噶，咁而家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噶；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 Barbie 林慧的 Good Morning 呢，就是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的时候呢，第一个见到的呢就是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她仲是瞓得好香甜的话呢，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呢整个人都好温暖，成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8:37啊，咁啊呢一节嘅晨光新闻焦点咧，除咗有白元豪喺直播室之外，亦都有彭爷爷同阿 Barbie 喺电话入边。早晨啊，彭爷爷。 喂，早晨啊，小白。 系啊， 冇错，呢一节咧，我哋继续咧都系会喺8:30过后咧，晨光第一线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同听众朋友咧就有呢一节嘅晨光新闻焦点一齐咧睇下今天嘅本地中文报章咧，主要有啲咩新闻内容嘅。先交俾我彭仔咧，同大家咧睇睇嚟自《苹果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先嘅，咁就系讲到咧，特首林郑月娥持续咧就开关啊，唔系全城封关啊，咁咧就被形容为咧，啊，酿成呢个武汉肺炎疫潮咧，就喺本港嚟到失控爆发啦。咁好啦，今日嘅报章头条当中咧，《苹果日报》咧就报道啦，一个包括咧两名内地亲戚嘅19人大家族啊，1月26号年初二嗰日咧。就喺觀塘一個 party room 啊，打邊爐以及咧 BBQ， 咁至少有9人咧係確診感染武漢肺炎病毒，全台人咧19人有近半數咧中招嘅。咁衛生防護中心暫時就未能查出病源，亦都咧無法肯定內地親戚咧係咪播毒源頭噶，暫定咧個案係屬於本地家族性爆發喎，又多一個名啊，本地家族性爆發。好啦，咁啊睇翻咧個資料方面咧，就衛生署表示啦，本港尋日咧係新增有10宗嘅確診個案嘅，咁其中9宗咧就嚟自一個19人家庭，年齡咧就分布係22至91歲。呢一個群組嘅成員包括咗係24歲嘅男病人啦，男病人嘅爸爸媽媽、外婆，男病人嘅三姨、表姐、表弟，男病人的四姨同埋表弟噶。咁24歲嘅男病人咧，現時情況穩定。其他家族成員分別咧就喺律敦治醫院以及係東區尤德夫人拿打素醫院留院接受隔離治療噶。咁由於呢一個嘅家庭事故咧，咁就係牽涉到大家好興嘅同埋都中意嘅打邊爐啊。咁啊，內地衛健委專家啦就表示咧，武漢肺炎病毒咧可經氣霧傳播咁講嘅。咁同日咧就本港出現咧懷疑因為打邊爐而集體感染武漢肺炎個案。咁有傳染病專家指出啦，打邊爐係咪真係咁危險嘅咧？咁佢講啦，話打邊爐雖然咧會產生呢一個霧氣啊，但係理論上咧氣壓係不足以推動微粒經空氣散播，相信就唔會因此散播病毒。但係圍埋一齊打邊爐咧，仍然屬於高危活動。理由係用膳嘅人士容易因為咧緊密接觸咧而將呢一個病毒擴散嘅。咁呢個咧就嚟自今天咧《蘋果日報》嘅頭條報導嚟噶。跟住交俾阿 Barbie 啦。 各位晨光第一线听众早晨啦，我是林慧啊。好啦，睇一睇东方日报嘅报道啦，咁啊讲到啦，人多密集播毒温床，学者炮轰，港府防疫迟钝，戏院 K 场都未封。新冠肺炎疫情咧一发不可收拾啦，确诊个案持续上升，澳门早已经咧系要求呢个娱乐场所咧暂时停业噶。不过香港咧仍然系继续歌照唱，戏照睇啊。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咧，琴日就表示啦，政府會視乎疫情考慮推出唔同嘅防疫措施，而所有措施咧都有機會推行噶。如果疫情更差咧，可能會提出減少社交活動，例如係關閉戲院啦，強制公司安排僱員喺屋企工作。而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陳偉強咧就批評啦，政府防疫工作咧係較澳門落後，做事咧係慢11拍啊，應該考慮關閉戲院、卡拉 OK 等等人多密集嘅場所。陳偉強就指出啦，香港疫情咧其實係較澳門嚴峻嘅，又接近深圳，應該係加強防疫，避免人多聚集。佢就話擔心咧，現時好多人唔使翻工翻學，反而咧就會外出聚會，街上人流咧仍然係好多嘅，而防疫意識亦都唔強，係更加增加咗疫情擴散嘅風險。佢更加批評咧，政府防疫咧只係流於得把口，防疫工作咧反應遲鈍，至到近日咧先至出現打邊爐期間咧受感染嘅個案咧，認為咧先至係應該關閉所有娛樂場所嘅。 而對於坊間一直提及全面封關，林正財就說香港首宗新冠肺炎輸入的確診個案的14日之前，即是上個月的月初，當時是沒有人提出過要封關的，認為有助壓止疫情。他又以新加坡為例，指該國較早時已經禁止內地人入境，但確診個案仍然比香港多，認為抗疫措施預早推行只是理論，實際上是難以做到的。至於在內地回港人士需要自行隔離14日的措施就為人詬病，他就認為整項的措施必須要是滴水不漏的，因為要平衡接受隔離人士的想法，並非是人人希望被當成犯人這樣遭到監視，而執法屬於強制檢疫措施的重要一環，大部分市民和旅客會自律和配合的，如果有人不願意遵守，警方就會立即執法殺一儆百。這個是來自東方日報的報導。 好，謝謝Barbie。再看看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說到政府計劃在全港各區設立新冠肺炎指定診所和檢疫中心，話到黑衣人示威就行動了，他們話到當中就超過過百人在大埔遊行期間亦都遭到就蒙面示威者騎劫，不但止就撕了不同政見的人士，亦都從師顧忌，以雜物就快閃堵路，打爛交通燈，導致交通曾經一度癱瘓。西貢以及沙田亦都有示威者遊行，有涉嫌違法者就被捕的。其中沙田火炭進陽村亦都就是政府打算用作就隔離營的地點。食衛局副局長徐德義昨日朝頭早出席沙田區議會閉門會議的時間，解釋政府選址的原因，但未能夠就說服群起反對的區議員，會議近乎是不歡而散的。當他離開的時間，一度就是遭到多名的區議員包圍，至到下午區議員舉行居民大會，反對進陽村用作隔離營的超過300名居民，其後遊行就往去其後遊行就去到進陽村，在在場的戒備以及防暴警察的同一時間到達的時候，就舉起藍旗，指出眾人涉嫌非法集會，示威者隨即四散，警員及後就在附近截查可疑的人物，期間更加帶走一名女子，至到昨日夜晚大概7点钟，大概100名的示威者集合在沙田鄉事委員會大樓之外，等待在內開會的徐德義副局長，大概80名的防暴警察在當場是戒備的，大概就是過一個鐘頭左右之後，當他步出的時候遭到示威者攔途請願，他接收了一名區議員遞交的請願信，表示我會回去聽下意見，警員隨即就分隔人群，並且就護送他上去他的座駕離開。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好，唔該曬啊，小白啊，咁跟住落嚟咧，就輪到彭仔咧，同大家啊睇下文匯報啦。嗱，香港文匯報今日嘅港文當中咧，就有啊講到話喺之前啦，醫管局員工陣線啊，就舉行即係展開咗一個罷工行動啦。罷工行動持續咗五日，咁啊嚴重影響有唔少咧公立醫院服務以及係病人權益嘅。有見部分病人咧有冤無路訴啊，咁啊政黨新民黨啦，尋日就表示咧願意為啊喺呢一個嘅罷工期間受到影響嘅市民咧提供義務法律諮詢服務，咁啊研究咧向呢一個組織咧進行民事索償。就住香港護士協會主席、立法會衛生服務界議員李國麟日前咧聲言咧會開會商討是否接力罷工，新民黨咧會研究點樣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禁止香港護士協會發起罷工，並要求法庭頒令協會會員不可以冇合理原因咧係罷工缺勤咁講嘅。咁而另外啦，亦都講到啦，就因應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啦個疫情啦，咁又有好多咧坊間咧流傳一啲嘅信息啦，好容易咧就係被人咧惡意散播啲謠言啦。咁所以咧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咧尋日發表網誌當中咧亦都指出啦，就話咧謠言同病毒一樣需要咧全力抗擊嘅，咁就呼籲市民咧切勿輕信謠言咁講嘅，咁亦都話咧應該要密切留意政府發放嘅最新資訊避免咧被謠言誤導咁話。咁呢個嚟自今天咧就係香港文匯報嘅報導嚟㗎。 好，跟住咧交俾林慧同大家讲下咧《明报》今日嘅头条，讲到咧就系停课疫情夹击，黄埔四十间补习社咧多关门嘅。咁新冠状病毒咧早前咧就出现咗首宗嘅死亡个案啦，死者生前咧系居住嘅黄埔花园教育机构林立嘅。记者上个星期嘅早上时间咧喺附近观察，大部分咧都系锁上门，而且系冇营业嘅，而小部分咧仍然系继续开放。有职员咧系接待处当值，但就未见有学生上堂嘅。有课后功课辅导班的中心咧，门外就张贴了告示，就话啦，如果学生未能够上课，可以在三个月内咧补翻堂嘅。而课堂的师生比例咧就会改为最多一比二，咁啊即系一个就比两个啦。咁啊，该中心负责人谢先生就话啦，中心咧上个星期先至开业啫，咁但系就因为停课同埋疫情嘅影响啦，预料咧比呢一个嘅收生人数咧系少咗八成嘅，咁基本上咧系冇可能会有新学生噶啦。而另一间嘅英语学习中心职员欧小姐就话啦，二月份嘅学生人数咧只系剩翻一成，而家长咧近日亦都纷纷致电中心咧，就表示今个月咧子女都唔会上堂啦，去直至到咧疫情减退为止嘅。住在黄埔花园的家长高太就说了，仍然会给两个就读小学的女儿上乐器班的。琴行职员就会给学生和家长填写了问卷，了解了他的健康情况才至给他上堂。加上上课人数是非常之少，所以就不太担心。他就表示了，停课期间就会帮个女温习和预习，并且会同女女趁住人少少就会出去走下嘅。咁日前更加带埋少量自行设计嘅习作咧，带埋上山露营啊。咁啊，虽然停课，但系咧佢就表示咧，学业仍然需要继续向前嘅。咁全港学校停课啦，大型补习社一样受到影响噶。现代教育传讯部负责人曾永恩就话啦，补习社停课期间咧安排学生上网睇片就上堂嘅。咁原本课堂咧就分为呢个 live 班，即系真人教授啦，同埋 video 班，咁啊睇视像片段嘅。前者咧个学费系较高噶。咁负责人表示啦，如果 live 班咧嘅学生申请退款咧，系可以退翻同埋呢个视像班嘅差价嘅啫，即系唔可以退晒噶吓。但系要求退款嘅学生咧，其实得好少嘅啫。咁另一间大型补习社津理教育咧，就喺社交平台嗰度讲话咧，暂停全线课堂咧，直至到下个月嘅一号嘅，但系就会上载教材同埋课堂嘅片段上网。而英皇教育咧，亦都喺网站度表示啦，全线嘅补习社咧系暂停课堂咧，至到今个星期五，即系14号嘅。学校停课期间咧，教育局亦都要求家长同埋学生咧，应该留喺香港同埋避免外出啦。当局咧上个星期四，即系6号咧，就要求学校呈交2月3号仍未返港嘅学生数字。当时咧，政府系未实施咧曾经到内地者咧14日嘅强制检疫令嘅。局方回复咧就话啦，已经收到大部分学校嘅回复，知悉咧有小部分嘅学生咧喺上个星期一咧系仍未返香港嘅，身处内地又或者系其他地区同埋国家。强烈呼吁有关的家长应该尽快安排子女回港，这个是来自明报的头条报道。 我成日都想，其实学校可不可以用补习社那招，就开 live 班让学生继续在家上堂，不知道行不行。好，麻烦 Barbie， 接着就再看看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讲到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未止，本港截至到昨日最少就总共录得29宗的确诊个案。医管局表示，随着社区感染个案增加，为配合政府防疫的政策，会减低医院活动以及人流，未来四个星期将会大幅调整非紧急、非必要的服务，咁啊减低交叉感染的风险噶。医管局亦都承认啊，现时装备仅仅系足够咧，就让前线嘅同事使用一个月嘅啫，包括咧大概系220万件保护衣，以及咧就1600万件外科口罩。咁啊，而上个月订购嘅装备，本月啊，今个月咧就会陆续到达噶啦。咁但系较预期嘅迟，以及较预期嘅少。咁啊，有感染以及咧就传染病嘅专科医生认为啊，有关嘅讲法不能够接受。咁啊，質疑當局咧就有人未能夠咧就及時察覺口罩嘅供應，應該需要係被問責噶。醫管局亦都話到啊，有專家表示疫情咧有機會持續一段時間，咁啊已經咧就即時啊將存貨目標提升至到足夠6个月使用量，咁啊並且咧就喺1月初已經加快訂購以及咧就訂貨量噶啦，咁啊並且喺2月初陸續運到嚟香港噶啦。以上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八点五十二分啊，吓咁啊，仲有两秒啊，八点五十三分啊！电话旁边有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同我哋分析大市嘅 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 交俾你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啦。喺星期一嘅早上，唔该晒。 OK， 好。咁但系睇翻咧，上个星期五咧，就即系美国嗰边个非农就业数据咧，就好过市场预期好多噶。咁但係咧就美股就不升反跌喎，咁啊道指跌差唔多1%啦，咁然之後道指同標普五百指數都跌 0.5% 左右嘅，咁整體嗰個美股咧就喺高位度咧開始出現一個反即係一個上升乏力嘅情況啊，咁見到好消息咧都即係推唔上去咧，咁就小心咧就喺高位咧會出現調整啦，咁啊港股呢邊咧咁上個星期就反彈得好靚啦，咁樣咁啊之前高位跌咗3000点，咁上个礼拜咧一个星期就反弹咗1500点左右嘅，咁最高咧就去到27600点嘅水平啦，咁但系咧就反弹咗一半之后咧就开始又系好似星期五咁样啦，就系冇力啦，咁啱啱就过去呢个周末啦，咁就其实好多散份啦都即系出咗呢一个即系复工嘅时间表啦，咁样咁疫情系咪受控咧？咁样咁我自己认为咧就都仲未受控，不过咧。就無奈地就係即係內地真係唔能夠話咁耐咧都唔能都復唔到工啊，咁所以即係冇辦法之下都要冒一個風險啦，咁就即係俾大家即係都係要翻工啦嚇，咁但係即係有好多人咧都會選擇咧就即係如果公司容許嘅情況下都會選擇係用呢一個遠程辦公咧，即係我哋叫 home office 嘅方式咧去做嘢啦，咁樣咁所以上個星期咧你見到相關嘅股份咧都係即係都有唔錯嘅升幅嘅嚇，咁香港呢邊啦，咁如果你話睇翻即係相關嘅概念股啦，咁你可以留意翻啲雲服務嘅概念股啦，例如啲金山軟件啊咁樣啦，咁都可以即係做一個即係短炒嘅部署咯。 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 Jason， 好，下個禮拜傾過，拜拜。 OK， 好，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 #hashtag 嘅环节，当然要有华梅姐。华梅姐早晨， 早晨， 早晨啊，华梅姐， 系咪啊？小白喺度啊？ 我都喺度啊，华梅姐你好啊！ 各位神光第一线嘅听众大家好啊！咁我都响应下你哋嘅呼吁同埋呢个吓。新安排下，咁我咧到而家喺浴室咧浸住泡泡浴，大家咧系做呢个 hashtag。 哇，好香艳，朝头早。 系啦，好多泡啊，唔使惊，我唔会走光噶好啦，咁大家要清洁自己嘛，咁就要冲下凉多啲，咁样先至可以干净啦，系咪？ 系。 好啦，嗱，我哋身体啦，皮肤嗰阵咧就话系用可以冲凉啊，咁嚟到清洁洁净自己啫。咁体内。内点啦，我哋嘅五脏六腑啦，都需要啦，好健康噶嘛，咁先可以抵御啦任何嘅病毒嘅，系咪？ 系。 好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咧要对抗嘅咧系呢一个新型嘅武汉肺炎，咁即系针对我哋嘅肺部啦，系咪？ 嗯。 好啦，咁点可以咧保下个肺呢？嗱，我咧又周围去睇下啲啦资料啦，咁啊见到啦，其实咧。 在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当中，即不同颜色的食物都可以去补下你不同的内脏的。 哦，即不用说整个猪肺出来这样是吗？ 不需要一定这样的，哦， 明白， 不是一定，但是是不是不得呢？我不说。 OK。 我只是知道五隻颜色的食物，所谓五色食物，白色、青色、黑色、红色和黄色呢，都是各有它的功能的。哦， 是 譬如如果我们呢想在这个疫情底下呢补下个肺，强壮的肺部呢，就吃白色的食物。哦， 白色的食物 是啊，因为吃白色的食物呢可以呢帮我们滋润肺部的。那有些什么啊选择啊，其实都很多的。 嗯， 今早呢我有些这样的提议。 嗯， 譬如吃雪梨咯，雪梨都是属于白色的食物里面呢，是啊，即是它是可以有这个的，具有温热的性质的，可以呢缓解到啲咳嗽啊、化痰啊咁样咯。咁呢一个就是雪梨咯。咁另外呢，亦都有咧，系属于白色嘅，就系啲乜嘢咧？雪耳啊。 哦，系，都系啲润嘅嘢。 系啊，咁啊，雪梨同雪耳都。经常都如果煲糖水咧， 啊， 都系会将佢哋咧煲埋一齐嘅。 系啊，佢哋一家人嚟噶。 系啊，即系咁样嘅。咁所以咧，啊，佢又系啦，帮助你咧，可以啦，去缓解一啲咧肺燥，即系屈燥嗰啲咧，燥热个燥吓，同埋干咳。仲有啲乜嘢咧？莲子，莲子都得啊吓，都系白色食物嚟噶。哇，好似好佢哋一家人喺晒度咁。 系啦，莲子、雪耳 有咩啊？ 百合、 莲子啦，系啦，百合 啊，好彩， 系咯，因为百合咧，除咗白色咧，佢又系咧润肺止咳嘅吓，咁，啊，所以咧，哇，呢几样嘢煲埋一齐啊，真系几好。咁如果你话我唔食糖水，咁蔬菜有咩啊？譬如椰菜花啦， 啊， 都系白色嘅，系咪？ 系 有抗氧化，系咪？ 系 好啦，仲有白萝卜都系， 啊，哎呀，系要白萝卜， 系啦，白萝卜亦都可以啦，系有助化痰止咳噶。咁， 嗯， 当然啦，正话咧，我话。梅姐讲的那些食材呢，有一些呢都要配合你本身的体质，不是又说呢哎呀好寒凉啊，那些那些，啊， 嗯， 就，啊，要自己照顾自己咯。 是知道。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啦，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保你个肺，食乜好？莲子、百合、煲雪梨。 美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由于车多挤塞，影响到现在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在龙盘苑。另外宏照道去海滨道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就在林兴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慢车的，而火炭路去工业村方向，近住火炭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体艺中学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喂，系啊，早晨啊，9:05啊，系啊，咁啊。是时候呢啊，今日呢有好多唔同奥斯卡嘅资讯啊，出返个 Jingle 先。 二台奥斯卡直击阿奥阿摄迪斯为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好，咁啊，奥斯卡呢已经去到边一个地步呢，要交俾我哋特派专员其中一位阿摄啊，同我哋分享。阿摄早晨。 早晨，早晨啊，系啊，早晨，小白， 早晨，早晨啊，喂，今日不如讲下咧，你而家睇到画面方面啊，究竟咧奥斯卡方面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跟进下先？ 系啦，啱啱咧就有个好精彩嘅连场歌舞啦，做咗奥斯卡嘅开场 opening 嘅，咁表演嘅咧就系 Janelle Monáe 啊，咁喺 Harriet 入边咧佢都有份就演出嘅，咁一开头嘅时候咧佢就走出嚟啦，咁就系 exactly 就做咧呢一个嘅 A Beautiful Day in the Neighborhood 咧 ，Tom Hanks 咧个标志性出场嘅嗰个段嘅部分啦，系啦。 哦，咁除咗呢一个标志性嘅部分，咁往后落头先喺较早之前，红地毯有冇睇到啲好啲嘅料同我哋分享下？ 系啦，咁一定系好多唔同嘅女士啦，咁嚟嘅争艳啦，咁大家嗰个嘅焦点咧都放喺咧Scarlett Johansson 嗰度嘅，因为之前咧喺唔同嘅颁奖礼啦，佢都系被誉为系着得最靓嘅。咁今次咧其中一个特别嘅地方就系咧，除咗有佢之外啦，因为佢今次系入选咗呢一个嘅女主角同埋女配角啦，另外有一个咧同佢 battle 嘅。就是新的黑寡婦啦，因為嚟緊有黑寡婦的電影啦。咁新的黑寡婦咧，即係喺嗰個電影入邊咧，都有份去做佢嗰個嘅其中一個 family members 嘅咧，就是今次咧有入圍最佳女配角嘅佛羅斯佩茲啊，喺小朋友入邊咧就做呢、這、一、個、爭做呢一個最佳女配角嘅。系啦，我斗靓啦，两个喺度。 系啊，我系普通嘅一般市民咧，我就好关心，哇，到底黑寡妇咧着衫啊，真系咪真系好靓咧？好似电影嗰种性感一样啊！ 系啦，咁啊，留意社交平台，你会睇到更加多唔同嘅Oscar 嘅相啦，咁样即系无论喺 IG 以至推特方面咧，近排都有一个选举出嚟，喂，究竟边个啊先系着得最靓噶？咁样有个 hashtag 咁样写住啦，系咪？有冇睇到啊？阿摄呢啲吓？ 有睇到啊，不過暫時咧都似乎係咧 Scarlett 係最靚嘅，黑寡婦咧就被譽為就係咧好靚嘅樣貌，但係咧就喺時裝嘅尖端潮流嘅邊端咧係行喺側邊咁樣咯。 哎呀，竟然間係咁樣， 竟然係因為咁樣啦嚇。係咁啊，仲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聽眾分享一下嚇？呢、這個二台奧斯卡直擊嚇、除咗呢個 opening 嘅情況啊嚇。 咁都會見到 Natalie Portman 啦，咁會見到奇洛里維斯啦，咁當然啦，會見到成日落 Gal Gadot 啦，係啦，咁等等嘅好多唔同嘅啲 celebrities 都有出現嘅。 喂，我見到咧，畢比特咧著嗰件衫咧比較hea 少少，即係冇話好似過往咁盛裝出席，但係佢嗰種 hea 咧就配合翻佢自己電影嗰個造型有少少近似，咁啊好多外國傳媒都話，喂，今次排隊應該到畢比特咧有機會攞下，咁係咪啊？ 因为畢比特咧喺之前咧基本上就横扫咗好多嘅男配角奖项噶啦，佢透过从前有个荷里活啦，就争最佳男配角啦。其实咧佢喺奥斯卡入边咧系未拎过任何嘅角色奖嘅，但系啱啱嘅金球奖啦，系啦，咁啊美国评选协会嘅喺呢一个嘅美国嘅评论家选择奖啦，咁甚至乎系呢一个嘅英国影艺学院奖入边咧，佢都系得到最佳男配角。 哎呀，个感觉叫紧糊喎！ 系啦，我都觉得咧，哇，呼声几高效啊，畢比特。咁当然啦，即系平时你见到佢着到官仔骨骨咁样攞奖啦，咁你又觉得咧合晒河车。但系今次咧着得 hea 地啊，有啲懒佬嘅味道咧，我又觉得哇，如果佢咁嘅造型攞奖都系一个突破嚟噶，喺奥斯卡嘅舞台上 咁样就话俾你听啊。 不过嗱，有阵时咧，即系呢啲巨星啊嘛，巨星系咩咧？有几套衫嘅，红地毯一套。咁咧可能上台攞獎又另一套，跟住去到雞尾酒會嘅時候咧又第三套，咁樣都唔 出奇嘅， 唔出奇啊！你始終好多代言噶嘛，可能應付完 A 品牌又要應付 B 品牌，跟住咧 C 品牌等住佢去應付咁樣啊！咁阿攝暫時就報告住咁多先，係咪啊？ 系啦，咁啊，头先讲完啦 ，opening 之后啦，咁出场嘅点都会系颁奖啦。颁奖之前咧，虽然今年系冇 MC 啦，咁但系见到咧好知名、好著名嘅 stand-up comedian Chris Rock 系有份出嚟咧。 系啦，即系都会有出嚟搞下笑嘅咁样，系咪啊？ 系啊， 咁啊， 应该 都有机会睇翻啲片段，睇下佢点样大放笑弹啦。咁啊，继续追踪住奥斯卡阿士波，我哋睇住个场喎，好嘛？唔该晒你。 OK， 唔该晒 ，thank you。 咁啊。奥斯卡咧就一路睇住啦，咁但系咧啊喺呢个咧亲亲靓猪妈咧都系我哋咧关注嘅环节嚟噶。 系啊，今日嘅嘉宾仲有侯嘉明添啊，听埋。 成个地线亲亲靓猪妈，妈咪 I love you， 亲亲靓猪妈系。 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好啦，我哋第二集吓，二月份第二集嘅亲亲靓猪妈咧，继续有我哋晨光嘅好朋友，亦都系好多听众啊，一个好熟悉嘅朋友啊，侯嘉明啊。 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早晨啊，靓猪妈。 喂，嗱，上个礼拜咧就了解多咗啦，啊，你而家两个小朋友嘅家庭啦，你嘅日志啦，你嘅日常生活啦，咁都同埋两个女女都真系好得意啊。不过咧，我都想问一下啦，嗱，其实作为妈咪，同埋尤其是嘉明咧，又即系识咗你咁多年咧，你都系好正能量，好阳光，好开心嘅。但系做咗妈咪有阵时好简单，净系唔够瞓啫，点都会令到我哋有唔肯过嘅时候，或者系情绪上都会有啲起伏嘅时候。你自己多唔多面对啊？ 我谂对于我嚟讲咧，猛整嘅时间系绝对有嘅。 嗯， 真系去到好唔开心大喊嘅咧，就即系算系幸运啦，比较少。咁但系反而咧，会有时系即系见到啲女女啊，譬如话佢哋要 potty train 嘅时候，点样有几多嘅意外出现过？即系嗰啲猛整位系一定会有嘅。咁但系反而系会同先生之间嘅意见不合多咗咯。 啊，都会啊！我仲以为咧，嗱，你哋两个由识到吓，我哋晨光嘅同事都见证住呢个爱情故事，觉得好浪漫啊，好 sweet。即系就算你哋咁，可能以前即系觉得你哋拍拖或者系结咗婚都系唔系啲会大吵，或者系一啲我哋话啲情侣好 dramatic 噶嘛？你哋唔系嗰啲 dramatic 嗰啲，系 sweet 嗰啲咧，都会面对咗呢啲嘅冲击，系咪？ 系因为。我谂好少拍拖之间嘅情侣会已经系讲到自己嘅育儿方向系点样样， 系嘅，可能会吓走对方， 即系甚至乎结咗婚之后啦，怀孕期间嗰九个月咧，都未必会成日讲到 好简单啊，觉得呢件事， 即系可能会系觉得啊，我去准备个育婴房啦，或者我准备 B B 房啊，甚至乎我买啲咩用品啊，呢啲会比较多。即系我咧就系因为我妈咪凑我嘅方法咧，就俾好大自由度我去选择嘅，佢乜嘢都俾我拣嘅，由嗰日食啲乜嘢去到。结果我去到中学转校揀哪一间学校，很多这些大大小小的选择位呢都是给我自己去做话事那个 的。所以你都很独立的，是不是？ 都是的。我又很希望可以将这一套摆在我自己的家里面。虽然有很多时候我们大大小小无论是那天穿什么衣服啊、穿什么鞋啊，我给 Annie 自己选啊，即是 George 就不要给她选啊，她选身都是吃的。 如果 Annie 大女是自己选来讲，我们的 Auntie 看着她每天的照片都选得挺好，挺有 taste。 是啊 ,OK 的，不错的，她自己选的东西都挺有趣的。甚至乎她那天想吃什么，她现在都开始懂得讲的了。我会喜欢给多些选择她的。但是爸爸咧就系觉得小朋友系应该听家长话嘅，即系佢而家最应该学习嘅咧就系咩叫做服从，咩叫做系爹哋妈咪系啱嘅，你要去尊重嘅咁。咁净系喺呢一个位置上面咧，已经好多日常生活位， 似系个角色调转。你上集都讲过啦，人师四大长老亦都有佢哋嘅意愿或者加入。第一就是、有啲我听过真系好搞笑，啲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吓个孙生嚟边个中噶嘛，即系佢哋咧就已经系表明立场噶啦，我系一定中嘅，无论点我一定帮个细嘅。咁呢个有明佢哋嘅。好啦，有啲就系话，如果上一代公公婆婆爷爷嫲出手去教，如果佢严厉，啲父母可能望住又觉得，哎呀我顶唔顺啊，唔好闹佢。哇，呢啲都有冇面对过啊？ 有噶，即系尤其是我哋喺之前嗰排啦，去到训练啊，细女啦 ，George 去点样瞓觉，自己独立瞓嘅时候咧，系会有好多喊声嘅。咁呢啲喊声咧，系除咗系夜晚临瞓之前会喊之外咧，日头嘅 nap time 之前都会有少少噶嘛。咁喺训练期间咧，我系唔俾我嘅屋企人喺日间临瞓之前嚟嘅，佢如果瞓着咗，你就可以嚟啦。 听到喊声真系顶唔顺噶， 即系尤其是我哋算好彩啦，我哋 train 咗四日到就已经搞掂咗啦。即系佢而家就系基本上夜晚系瞓足十二个钟头嘅，咁日头就瞓两个钟。 哇，正， 所以非常之好啦。咁但系喺训练嗰四日咧，真系哇，好地狱式噶。 哇，四日咋？ 系啊， 咁好成功噶咯。 我都觉得算系咁啦，呢、這个细女食得瞓得真系仲想点啊？ 好好臭啊！ 系粗鲁啲咯，而家 系，但系好多时候你话真系咧，搞掂食啊、瞓呢两个大环节咧，其他嘢都仲可以慢慢去调节啦，系咪啊？咁好啦，而家讲翻啦，佢哋两个嗱。 開始咧，大女 Annie 都真係 interview 完，即係下年就要自己入學噶咯。 嚟緊九月份就翻學啦。 咁呢個又係一個好大嘅 training。嗰個喊就係嚟自拜拜媽咪。佢而家獨唔獨立啊？即係譬如佢，如果你仲係陪佢上堂啫，但可能某一啲嘅 class， 我唔知道會唔會佢已經要自己啦。 有啊， 得唔得啊？ 有分離班啊。咁佢又比我想象中 OK 喎、即係佢平時都係黐啊、嗲啊嗰啲嚟嘅。咁但係又估唔到學校而家有間唔中，譬如話英文堂可能係分離班啦、啊，而家就係突擊性嘅、一個禮拜會有一次就係20分鐘，請咁多位嘅 caretakers 唔一定係爹哋媽咪啦，就喺門口等一等嘅。咁就見過有好多小朋友都係大喊啦，拉住媽咪隻腳唔俾走啦。咁、但係慶幸咧，就 Annie 都還算 OK 嘅，即係佢只不過坐翻喺自己個位度，擰轉頭望住媽咪走，咁又未至於會喊咯。 咁都好穩定噶啦個情緒，係 啊，算係咁咯。 嗱，而家講到啦，好似望到好遠咁啊，但係都問下啦，其實你自己對於而家啦，哎呀香港啦，呢啲小朋友接受教育啦，都有好多選擇，好多唔同嘅一啲方法啦，或者方向可以行嘅、你哋自己暫時咧諗住個取向係點咧？究竟又係要規律嚇嗰只啊，定係話都係不如都係 3D 啦，即係唔同嘅取向有冇傾到呢個問題啊？ 我就覺得因為大女同埋細女嘅性格太唔同啦，細女我希望佢真係有女大十八變嘅情況出現，變翻好啲，係 一個 lady 嚟嘅媽咪， 希望啦， 係 Lady George 啊 ，Lady George 啊，Lady Georgina 可以變翻。暫時嚟講，覺得 Annie 咧就適合本地教育嗰一套嘅、即係佢真係可以坐定定，佢真係好有興趣去學，佢可以係好有恒心、其中一個我哋去 K1 嘅面試咧，好難要去解鎖啊！ 哇！ 真係有一個細細個嗰啲鎖，然之後呢個鎖就鎖住咗一個膠圈，即係我哋 Q 卡嗰啲圈咧。咁就叫嗰位嘅小朋友咧，要從兩條鎖匙當中揀啱嗰條，開個鎖，攞個圈出嚟，再擺喺中間嗰條柱。 点啊？台庆送大楼咁样，送层楼。 我觉得佢应该有一个大奖啦。咁但系我又估唔到 Annie 系全程咧，佢用咗好耐。其实佢系搞咗好耐都未搞得到嘅，系老师用咗差唔多两分钟嘅时间俾佢自己解决，解决唔到，提一提佢，你睇下个锁个底会唔会有个窿，你可以摆到入去咁。提咗之后佢就真系识得解，咁结果佢可以自己解得到。咁我就觉得从呢一关咧，我就见得到佢其实系有个恒心啦、有耐性啦，又有个执着。 有冇嗌？有冇拧过嚟？妈咪帮。冇系咪自己 有啲？佢又冇，咁我又唔出声，佢又唔出声嘅情况，即系佢真系自己默默地去解决个问题。咁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几好嘅特质嚟嘅。咁、我都可以俾佢试下，真系啲向高难度挑战嘅学习嘅情况嘅、 好啊，你都要准备好、 系啊，但系 George 就唔得啦。 但系好得意喎，嗱，你呢个又衍生咗啦，好多人就话：喂，一个家庭两套制度好辛苦噶、嗱，你又要面对就系、是。第日啊，家姐话点解妹妹唔使做功课嘅、妹妹又望住家姐，你咁辛苦啊咁，即系呢个又系咧好多家庭你要去谂点样去平衡去处理呢一个 one family two system 嘅， 就系我先生当年要处理嘅东西咯，即系佢系唯一一个仔啦，咁所以佢就系读国际学校嘅，咁、而佢嘅另外三个嘅家姐同埋妹咧就系读翻本地学校，仲系女校添，咁、所以嗰个差别 两个 大 极端嚟噶噃， 系啊，咁即系佢当年佢嘅爹哋妈咪嗰啲请教。究竟佢系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不过咧，佢好似啊，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就系纯粹赖爸爸，咁就已经解决咗嗰件事啦。 咁佢咧，嗱，佢自己国际校出身，咁亦都见到啲家姐妹嘅另外一套训练。佢而家佢嘅取向系点啊？佢 好后悔啊！ 佢好后悔冇读本地学校。 系啊，因为佢唔识写，唔识睇中文，佢净系识讲。咁就佢觉得，即系始终我哋香港长大、香港生活咧，唔识写、唔识睇系一个缺陷。 我谂到方法。Daddy 啊，以后你跟中文功课啊， 系啦， 你咪同个女一齐重新学习啦， 系啦，佢就好期待啦， 佢仲会好体谅个女添啊，我明你点解唔识写，我哋一齐练习，可能咁样 work 嘉明， 系啊，所以佢而家咧已经睇定啊，嚟紧 K1 嗰啲书本啊，到时点样去写自己美莎呢个姓啊。 喂，得咁、其实你已经分工方面搞掂咗啦 ，OK 噶，暂时 爸爸跟中文 系啦。 我怕到时你要搞多一个呢就真係你嘅压力好大啊。 咁我全程啦，如果佢要出去外保嘅话带埋啲女去囉。 好啦，咁讲下啦，唔好讲读书啦，平日啦，咁啊即係我哋都知道你都会花好多时间啊陪两个女啊去玩啦。咁啊鍾意做啲咩活动呢，或者你哋一家嘅亲子活动有啲乜嘢係觉得喂好正啊，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我哋都可以从中学下啦。 我发现呢近排我最鍾意就係发掘一啲唔同类型比较少人知道嘅博物馆啊。 香港啊，香港本 地嘅博物館，係啦，即係譬如喺北角有一間即係探索型嘅博物館啦，其實係幾好玩嘅，可以玩足兩個半鐘，又負擔得起，同埋佢個感覺係咧，佢有好多大小朋友都啱玩嘅嘢， 啊係啊， 帶多套衫就已經 OK 啦。因为有玩水、 啊、探索型 好。对啦探索型嘅。咁另外又有啲係期间限定㗎啦，譬如话今个月都仲有喺九龙湾嗰边又有一个啦，几搞笑㗎，一个人体消化系统嗰个 呢。你会喺个便便嘅上滑梯咁样玩咗啦系咪呀？ 玩咗啦。咁就觉得呢啲其实间唔中去带啲小朋友去体验一下呢系几有趣嘅。即系当然好多打卡位，而家啲博物馆都好识得搵啲唔同嘅打卡位去做宣传啦。咁、但系同时之间呢，即系大人细路都会觉得有啲新嘅发现咯。 同埋爹哋妈咪都好似觉得喂，重新學習啊！仲要而家佢哋嘅學習方法咁好玩嘅，即係你哋都會好投入去做咯。 係啊，即係我覺得又未至於話個個禮拜都會有嘅，但係如果有嘅時候咧，比起就咁平時就出去飲飲食食，會係吸收多少少嘅新知識咯。 嗯，咁另外咧，你都應該好着重就係去一啲户外啊， 係啊， 去下即係行下，即係去出去真係接近大自然嗰種 style 嘅喎，係咪啊？ 係啊，前嗰排咧就爸爸喺呢一個聖誕期間咧都帶過大女去行山、 啊得啊，應該 行到兩個半鐘。我都觉得好神奇啊！咁即系当然咧，会有少少嘅辅助品 啦，都系 吓，系啊，即系都系咯。有时唔好睇小自己小朋友嘅体力咯，有时佢哋真系可能俾到个惊喜你嘅。 啊，呢个我都有个经验啊，就系咧，而家都好多亲子嘅马拉松跑，当然系讲紧其实系三 K 或者有啲系短再短啲嘅。我都记得第一次带女女去咧，我好惊三 K， 系 咁，但系我就拣咗主题乐园搞嗰、那个，咁谂住哇，点都有啲推动力啦，见到啲公仔。咁仲要嗰年咧係落住雨嘅，大家都喺度等緊，哎呀唔好開始住啦，因為會淋濕。但係佢嗰陣時應該係三歲幾，佢竟然同我講：媽咪，我要跑啊，我要跑啊！原來啲小朋友你都唔好睇小佢哋咧，嗰、那個自動自覺嗰個嘅真係有嗰個推動力。最終咧，我係冇諗過嘅，我係諗住，唉，唔知要抱幾多咧，要抱幾耐咧。最終係佢自己跑實，仲要我係要追嘅。 哇，好 叻、啊！所以我覺得有陣時咧就唔好覺得，即係係啦，唔好用嗰套方法。哎呀，唔得噶，唔得噶。其實我哋試咗先啊，嗬。 係啊。 這個、呢個咧真係我哋原來小朋友都有佢哋嘅小宇宙噶， 系啊！即系我觉得最对于我嚟讲咧，最大惊喜咧就系当大女仲系未够两岁嘅时候咧、就同佢去一个即系普通嘅公共公园玩啦，咪好多啲攀爬嘢嘅，尤其是有啲好高嘅一啲上滑梯入口位咧，就通常会有一个系得几个空隙隙嗰啲几条柱去爬上去嘅，嗰条柱我记得系高过我个人嘅。但系佢系可以上到去咯， 所以小朋友咧，即系无穷嘅潜能啊！咁啊，爹哋妈咪咧，我哋喺适当嘅时候又放手，适当嘅时候咧又俾啲嘅指引佢哋咧，应该佢哋就会揾到自己嘅吓嗰个新嘅路出嚟噶啦吓。多谢晒嘉明，又系永远都唔够时间倾嘅，同我哋嘉宾咁得闲啦，又或者喺晨光又出现下，咁唔知点解咁啊，可以听到啲你声音啦，或者星期日嘅节目 系啦，听晚晚星期天 好啦，拜拜。 亲亲靓猪妈，妈妈 I love you。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31， 好啦，咁啊，追踪31又嚟啦。今天早上而家9:24嘅时间啦，追踪31有啊，卡神罗启新喺度，早晨啊，卡神。 早晨啊，白猿 O， 系啊，早晨卡神， 系。喂，啊，今朝早我真系好开心啊。 点解咧？ 我打开个柜桶咧，谂住即系搵一只唱片啦，点知咧？發現咗有支酒精搓手噴， 哎呀！ 不過唔知幾多年前擺喺度咧，我聞到都仲係好強烈啊！嗰種酒精味 係都仲用到嘅， 係啊，即係好過冇啊嘛！ 係啊，哇！ 上天送俾你嘅礼物啦，今日系。 系啊，以前咧觉得佢阻住晒嘅啫。 系啊， 而家真系哇，即五十秒就都已经好珍贵啊！ 而家仲要连埋嗰个五十秒个樽啊，用完之后都觉得原来仲系好珍贵啊！ 系啊，咁我只手就唔可以即系成日掂呢啲嘢嘅，所以我就会戴咗嗰啲即系防敏感手套咧，就过嚟当只手咁用咯。 嗯。 摸完嘢噴佢，不過咧喺度咧講啊，今晚八點啊，鏗鏘集咧就會講封城啊。咁咧即係鏗鏘集咧，佢就聯絡咗有啲住咗喺武漢嘅香港人啦，嚇同埋當地居民啦，咁邀請佢哋自拍一啲封城嘅日子咧，即係究竟係點樣咧咁樣啊？其實都幾陰功噶嚇。 係，咁我哋又可以了解一下到底即係武漢嗰度嘅情況係點樣？ 係啊，亦都希望咧啲朋友咧睇嘅時候咧都即係纪念佢哋啦，就唔好有一种带有歧视啦，因为病毒喺边度发生啦，从来都唔想嘅吓，亦都谂翻起嗰阵时香港咧，都喺香港爆发嘅时候咧，唉，周围嘅朋友咧都，我谂本来已经 plan 咗去旅行啊，都唔去得嗰阵时，所以咧吓，大家都要多啲关心下其他人啦。咁另外咧就去到咧即系日常八点半啦，啊咁啊。呢排咧，小白就實知啦。 點啊？ 喂，你屋企同埋我屋企附近咧，嗰啲行山地方咧，好似商場咁多人。 直頭多人過旺角啊！ 係啊，但係咧，我喺度咧，真係要再次一樣嘅同大家講講啊。平時咧，你就行山咧，你誒掉啲垃圾啊，我當你跌啦，係咪都算啦。因為咧，好多時咧都會有人咧掃嗰啲路嘅，但係咧，佢去咗吹落斜坡咧，佢就真係咧。唔收唔到嘅嗰啲清洁工， 哦系啊系啊， 喺度等腐化。呢排多咗好多口罩啊， 非常之多添啊，唔系多咗少少啊。 有啲飞咗挂喺树嗰度啊，你想点啊？ 哇，真系 口罩点解你去行山，你系为咗健康，但系有冇为个社会谂下嘅咧？ 嗯， 吓、啊、做过呢啲嘅人咧，你自己都系谂清楚啦。 系呢、這个真系要闹啊！ 系啊，即系小则就。喂，我戴唔到口罩，系啦，咁样咯，咁所以咧，大家都要今日咧，今次咧就系、是、行游香港咧，就讲一个地方几得意嘅， 系 嗱，咁啊，欧 系 筲箕，你知系咩啦？ 知筲箕湾都知， 系啦，箩你又知系咩嚟噶啦？ 知道系啦、 啊，即系有筲箕咪个箩咯， 系啊， 一个叫箩箕湾， 哇，喺度噶， 系啊，咁咧就喺大屿山嘅，咁呢个水口村出发啦，咁就行，咁啊呢个卖叔咧就会带大家咧行到去箩箕湾营地同埋海滩嗰度啊，咁沿途咧仲可以见到咧即系索姑群岛啊咁样嘅，咁叫大家去望下咯，即系你知啦，行山都行到悶噶嘛，嚟去都係嗰條路，咁啊日都可以揾一啲新嘅路啦。咁啊，點解嗰陣時話郊野公園咧對我哋好重要？你睇，哇！一有啲咁日子，即係多人到咧嚇。咁啊，另外啦，亦都要提翻啊，嗰啲人咧，唔該你行山嘅時候咧。你行路都算啦，行山你唔好睇手机啦，唔该。 系啦，你都走咗去行山， 你落山跟住，佢唔喺度咩嘅，唔喺度揾地路嘅，吓、 啊， 都会即系好似平时咁 样 send message 啊咁样， 系啊， 系啊， 咁样咯。咁另外咧，哇，咁样咧就睇下啦，想睇远啲，咁去到九点半咧，迎男迎女咧，旅行嘅女啊，就去到地中海西岸啦。 哇，有咩睇嗰度？ 嗰列地中海西岸咧，第一样嘢直布罗陀海峡啦，咁样呢、這个地方呢、這个海峡咧好窄下嘅咋，即系大约十几公里啊， 十几个都阔过南北勒海峡系嘛？ 系啊，咁但系人哋佢包住嗰个叫做好大嘅地中海、 哦，咁啊系， 系啊，咁所以嗰度咧就成为咗呢个偷渡人士咧由非洲啊偷渡去欧洲嘅一个要点嚟嘅。 嗯， 咁啊呢个主持人 Simon 咧就会走去咧就同佢倾下偈啦，睇下佢哋咧啊佢哋嘅欧洲梦究竟系点嘅咧。 系， 咁跟住咧佢就会去到西班牙啦，咁一个地方咧，哇好特别嘅，呢个咧就系有即系。过百平方英里嘅塑胶温室奇景啊！ 哇，好大喎！ 过百平方英里，即系咧，你谂下，你当系九龙半岛咁样啦， 系咯？ 天上面望落去，成个九龙半岛系白色嘅， 系 因为冚唪唥下边咧都系啲温室啊，爱嚟种植啊咁样嘅。 嗯， 咁但系个问题咧，原来咧喺当地咧都好多移民劳工咧喺度咧受到咧压迫嘅，即系人工低低啊，请你做你已经啊执到咁样。咁大家就可以睇下，另外有一个即系自然保护区咧， 登陆同埋落水玩都唔得嘅。 系，咁大家今晚留意住港台三十一啦，唔该晒， 拜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寻日新增十宗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个案，九宗曾经一起打边炉和烧烤。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说，有关本地家庭群组个案有标志性，提醒大家不要聚集。又说打边炉本身是高危活动，聚集人群容易造成交叉感染。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大部分已知的气雾传播在医疗程序发生，而火锅会不断制造热气和气流，飞沫水点蒸发之后，因为热力有机会飘得更远，房内的冷气或者风扇都有助传播。他又说，打边炉的时候会有近距离接触，亦都有机会透过飞沫或者接触传播。曾其恩指出，冲刺亦都会产生气雾，所以冲刺的时候要盖上翅板。国家卫健委公布，寻日新增3062宗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病例，累计超过40,000人确诊，死亡人数增至908人。湖北寻日新增2618宗确诊病例，91人死亡。内地不少公司按政府决定今日复工，但据报有大企业再推迟复工日期。有公司就因为地方政府严格管控出入境人流，复工难度高。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正在举行，今届颁奖礼和去年一样没有主持人。率先颁发的最佳男配角奖项，由北比特凭着《从前有个荷里活》夺得。提名名单中 ，Joker 小丑获得11项提名，遥遥领先，包括男主角祖昆马士力同埋最佳电影、导演、改编剧本同原创配乐等。美国纽约发生针对警员的枪击案，枪手在不够12小时内先后两次向警员开枪，两人受伤。纽约市长白思豪形容涉案枪手想杀死警员，又说在民主社会中向军装人员发动攻击等同是攻击全市市民，不能接受。警方形容疑犯是懦夫，又透露他有很多犯案记录。案发在当地星期六晚，涉案枪手假装向两名的警员问路，突然拔枪，其中一名警员面部和颈部受伤，送院抢救，没有生命危险。到星期日朝早，疑犯走入一间警察分局开枪，打中一名警务人员的手臂，他之后投降，暂时未知道他的犯案动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朝早清凉，本周中期和暖潮湿，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93点，跌310点，总成交金额4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6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85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8元，跌4.4；阿里巴巴211.4，跌3.8；美团点评97.9，跌4.05；小米集团12.8，跌4；信誉光学科技123元，跌3.4；中国平安90.35，跌1.15；阿里健康12.2，升1.2；中国中药4.84，系升6；中国东方教育15.12，跌2仙；友邦保险79.1，跌1.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75，瑞士法郎0.977，澳元0.669，加元1.331，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04，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095。日经平均指数报23691点，跌136点。 点。港金现价报14,575元，升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2.31美元，卖出1,572.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宝林路啦。较早前咧，宝林路去翻秀茂坪方向啦，跟住马油塘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全线解封，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七潭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噶。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天桥去返启祥道挤塞啦，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去龙盘苑的。伟业街天桥，伟业街去返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顺业街。在新界方面，火炭路去返工业村方向，近住火炭村一段挤塞，影响到大埔公路去返沙田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新城市广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阿摄迪斯为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好，咁啊，二台直播室入面咧，除咗有阿奥啦，仲有小白喺度啊。小白早晨， 你好啊，阿奥。 系啦，咁啊，交代翻点解咧呢个二台直击奥斯卡咧会有阿奥啊、阿摄同埋迪斯咧同大家咧。分途行事啦，咁啊追踪一下咧啲奥斯卡嘅最新嘅资讯同埋得奖名单，因为咧呀二台院线系属于二台噶嘛，咁啊其他两位拍档啊迪斯同阿摄咧就会啊不断咁样 update 住咧一啲啊新嘅奥斯卡战报啦，同我哋分享翻嘅，咁啊头先都有讲啦，话个场地方面，哇我自己睇到今年咧，哇有啲 Star Wars feel 啊，好多星星嘅感觉，好多闪耀啊，好 shining 嘅一个。舞台設計啦，咁啊，亦都恭喜頭先有提及到啦，不比特啦攞咗呢個最佳男配角啊嚇，咁啊，至於咧依家奇洛里維斯啊，呢一刻咧就準備緊頒獎咯喎，咁啊，收音機旁邊嘅你就可以聽住二台啦，一路啊，咁啊欣賞呢、這個奧斯卡啦，聲音帶你導航啊嚇，咁啊。电话旁边亦都有迪斯，迪斯早晨， 早晨啊，哦， 早晨啊， 早晨 啊，系啊，咁啊，你头先都有一路啊，咁样帮我哋咧 mon 住奥斯卡方面嘅情况，依家系咪等待紧咧？阿乔里维斯啊，去颁奖啊吓，你都系， 係啊，冇錯啊，而家就仲等緊啊。咁而家咧就係頒呢個 original screen pay 嘅，咁暫時咧就仲未知道個結果，就準備頒。咁我咧喺講呢個結果之前，頭先都講翻啦，啱啱就頒咗呢個今年最佳男配角啦。咁但係其實今年咧嘅五位候選人入邊啦，其實有兩位係嚟唔到噶，就係、是、安東尼霍建士《教廷白煙》嘅候選人，同埋愛爾蘭人嘅祖柏斯啊。 係 啱啱， 哎，見到韓國人咯，係咪啊？奉俊昊啦，應該係咪啊？ 冇錯，係奉俊昊啊，咁就應該係。上流寄生族啊，得到呢一个最佳嘅原创剧本啊，恭喜晒啊！ 系、恭喜晒，恭喜晒！ 呼声非常之高啊，呢、這、一个其实攞到最佳原创剧本 系 啦。咁啊，讲翻啦，咁头先咧男配角啦，咁就系由 Brad Pitt 得到啦。咁其实今次佢又非常之淡定啦，拎奖嘅时候，因为我谂相信咧，佢喺金球奖都啱啱拎完呢个最佳男配角咧，咁所以咧今次咧佢都系比较松容啊，又冇话好激动嘅。咁佢都系多谢导演啦，多谢佢嘅拍档李安纳杜迪卡比奥咧，系得奖嘅时候，主要就多谢佢哋两位咁样嘅。咁同埋头先咧都攞讲咗两个奖项啊。咁呢两个奖项咧就系、是、 动画 最佳动画，冇错啊，就系阿 O 啊，你好中意嘅 Toy Story 啊， 系啊， 最佳动画啊。咁之前咧都得到呢个评论家选择奖嘅，咁同埋都颁咗咧最佳动画短片，咁即系由 Hair Love 咧呢一套嘅短片得到嘅。 咁Toy Story 嘅团队咧都系一如以往 Pixar 嘅团队上咗台啦，咁都有多谢翻咧。好多唔同嘅製作單位，最緊要係多謝觀眾朋友，因為咧，即係 Toy Story 都拍下都拍到胡迪依家都就嚟退役啦嚇，咁好多朋友仔咧都睇住呢一部電影咧都成家立室啊，咁啊亦都真係嘅啊，玩具希望帶俾人一顆童心，同埋帶俾人咧一顆善良嘅心啦，咁樣。咁啊，依家仲係攞緊獎就係阿馮俊浩嘅團隊啦，就係、是、上流寄生族啦，上流寄生族咧。啊！用我哋嘅俗语咧，都啊有几个提名，叫几飞系咪啊？啊，迪斯 系啊，冇错啊，因为佢都有得到呢、這个即系例如 Best Picture 啦，咁亦都有呢个最佳导演啦。咁其实佢可以话咧，今次韩国片嚟讲咧，就入围咗好多个唔同嘅奥斯卡嘅 category 咧。咁啊，真系非常之高兴。我谂大家咧都好期待，究竟呢一个上流寄生族会唔会拎到 Best Picture， 或者会唔会拎到最佳嘅呢个国际影片咧？我谂大家都期待嘅。 系啦， 同埋咧。头先咧都不得不提咧，头先有个好精彩嘅 Into the Unknown 嘅呢一个 表演啊， 系啊，因为呢一个咧，其实之前都有讲啊，今次个表演特别在咩咧？系请咗10个唔同国家嘅 Elsa 配音咧，一齐嚟唱 Into the Unknown 噶。咁要讲下咧，其实成个舞台头先阿 O 你都有形容过啦，就好闪啦，好金碧辉煌， 星战 feel 啊！你觉唔觉得有啲啊？哇，好似满天星海咁样， 冇錯，但係去到 Into the Unknown 就唔同咗啦。佢即刻咧變到成個咧係魔雪奇緣嘅嗰個情況啊，因為咧佢個背景咧就變咗好似有 Elsa 噴雪咧嗰個 effect 啊出咗嚟，同埋有好多咧好似冰咁樣嘅菱形嘅嗰個 pops 咧就出咗嚟啊，咁即刻就變咗好似入咗魔雪奇緣嘅嗰個世界咁。咁頭先咧唱嘅時候咧，咁打頭陣咧，咁就梗係我哋自己嘅英文嘅配音啦。咁係啦，咁有英文嘅配音唱啦，咁佢就係 Dina Menzel 啦，就係打頭陣唱咗一段啦，之後咧就咁多個國家就逐個出場啦，咁就包括有松隆子啦，有日本嘅日本啦，有泰國啦、德國啦、丹麥啦、挪威啦、波蘭啦、俄羅斯、西班牙同拉丁美洲啊，10个 Elsa 一齊唱，嗱佢哋唔單止唱得好聽。重點係咧，佢哋連衫都夾過嘅。 係啊 ，Elsa 衫啊，呢件係咪啊？ 係啊，佢全部咧都係著粉色啦、白色啦，全部都好有公主 feel 噶。咁啊，非常之靚同埋非常之 grand 嘅。頭先成個表演 係。咁啊，依家睇到現場咧，就應該係阿尼坦尼寶文啊、Natalie Portman 啊，同埋咧依家阿胡迪亞倫新嗰個男主角啊，咁啊。即係就一齊再頒緊一個新嘅獎項啊！準備係咪啊？阿迪斯 係啊，冇錯啊！而家又係準備頒獎嘅。咁頭先我哋頭先講到 Natalie Portman 咧，我都要提一提佢件衫啊！ 忍唔住提一提佢件衫啊！靚女都係中意睇衫係咪啊？ 係啦，佢件衫非常之特別嘅，因為其實佢今日咧有一件外套啦，黑色長外套，但係上面咧係受咗所有今年奧斯卡未能夠得到提名嘅女導演名嘅。 哇！ 咁係非常之特別，咁係一個長身嘅長身黑色外套啦。側邊咧就瘦咗好多個名，咁係啦，咁頭先講咗，咁而佢入邊咧都其實係黑色嘅長裙啦，咁但係入邊中間咧就係一啲金色嘅，好似刺繡咁樣嘅 咁樣嘅線咧喺中間。咁其實咧唔可以話咧好性感，因為其實佢冇乜點露肉嘅，但係咧又好 elegant， 成個配搭著起上嚟。 咁唔係淨係齋睇性感嘅，有陣時咧，哇，即係著得好高貴啊，都係一件事嚟嘅。咁我喺紅地之啊留意呢、這個。馬高羅比啦，佢亦都係著得啦，好、高貴嘅，我覺得 黑色嘅露肩嘅長裙，係 啦， 馬高羅比都係 該出現嘅地方就出現，不該出現嘅地方咧又冇多餘出現咧，我就覺得咧係恰到好處啦，即係關於紅地毯方面嘅情況啦。依家準備啊，頒呢個小金人係嚟自邊一個獎項啊？迪斯嚇 ，Adapted Screenplay 啊，咁樣呢一個嘅改編劇本嚇，哦，係 Jojo Rabbit， 係啊，有呢個陽光兔仔兵啊嚇、啊，就得到啊嚇，咁啊，喂，同你講住咁多先啦，因為咧陽光兔仔兵嘅團隊咧，亦都要上一上台啊，去講佢嘅得獎感言啦，鏡頭咧就追蹤住啊呢個咧 Scarlett Johansson 啊，亦都係咧。凭住呢一部电影咧，获得啊配角嘅提名，女配角嘅提名嘅咁样。咁啊，呢个时间你头先讲咗咁多 Into the Unknown， 冇理由唔听下只歌啊。咁唔该晒迪斯先，今日系啦。咁啊，继续转个头再帮我哋咧 update 一下咧奥斯卡资讯。唔该晒， 冇问题。 Trouble while others don't. There's a thousand reasons I should go about my day and ignore your whispers, which I wish would go away. Oh, oh. You're not a voice, you're just a ringing in my ear. And if I heard you, which I don'tSpoken for, I fear. Everyone I've ever loved is here within these walls. I'm sorry, secret siren, but I'm blocking out your calls. I've had my adventure, I don't need something new. I'm afraid of what I'm risking if I follow you into the unknown. Into the unknown.What do you want? 'Cause you've been keeping me awake. Are you here to distract me so I make a big mistake? Or are you someone out there who's a little bit like me, who knows deep down I'm not where I'm meant to be? Every day it's a little harder as I feel my power grow. Don't you know there's part of me that loves you? 这个来自《冰雪奇缘二》的主题曲，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小朋友现在是不是都跟着唱跟着跳， 当然跟着一起唱啦、 啊、无论是男仔女仔都会跟着唱这个 Into the Unknown 的，现在是不是 刚才直头看他们这么多位歌手一起唱的时候，那个震撼都非常犀利。 是啊，那啊继续啊跟踪住、啊、追踪住奥斯卡的这颁奖的情况先。 奥斯卡直击阿奥阿摄迪斯为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换走咗迪斯啊，系时候咧换阿摄出嚟先啦。阿摄，早晨， 早晨 啊，摄， 早晨咁多位听众， 系 继续跟进奥斯卡嘅最新嘅情况啦。咁头先咧就阿迪斯都有讲到啦，咁啊上流寄生族啦，奉俊昊导演啦，就凭住呢一套戏咧就攞到最佳原创剧本嘅。咁之后咧就即刻就 Anthony Perlman 咧就颁发最佳改编剧本啦。咁就系其中一个大热啦，就系《阳光兔仔兵》咧就夺得呢个最佳改编剧本嘅。 系咁啊，即系啱啱就个《阳光兔仔兵》嘅创作团队咧就上台咧讲呢个得奖感言啦，有冇听到少少同我哋翻译下？ 有啊，导演啦，再兼编剧啦，就系泰格韦蒂蒂啦。咁啊，导演咧就上台嘅时候啦，接咗个奖啦。咁当然，因为之前咧佢喺呢一个嘅美国编剧工会奖啦，因为呢个极具指标性关于剧本嘅奖项咧，之前喺嗰度咧已经系攞过一次噶啦。咁当然啦，喺呢一个有英国奥斯卡之称嘅英国影人演员奖项嗰度啦，就系呢一个英国影艺学院奖啦，亦都攞过最佳原改编剧本嘅。咁佢当然啦，上台嘅时候多谢本身创作呢个小说嘅作家啦，同埋要多谢佢妈妈，因为咧就系佢妈妈介绍佢睇呢一本书嘅。因为睇呢本书之后咧，跟住佢就觉得哇，咦好正，可以咧攞嚟做呢一个改编成呢一个电影嘅。所以佢就多谢呢两个人啦，呢两个人系最影响到佢，可以令到佢攞到呢个奖项嘅。 系咁啊，继续颁紧好多唔同技术嘅奖项啦，系咪阿摄吓？ 系啦，冇错啦，啱啱咧亦都颁咗呢一个嘅最佳实景短片奖啊，系啦，咁啊五套入围噶啦，咁啊最终得到嘅咧就系 The Neighborhood Window， 咁啊团队亦都啱啱就上去啦，就讲咗呢一个嘅得奖感受啦，咁接住落嚟亦都会有唔同嘅巨星啦去颁发唔同嘅奖项嘅，接住嚟都系一篇系技术奖项会多啲嘅， 系啦，通常都系咁啊，继续颁啲技术奖项啦，大概喺香港时间啊。10:30啊，10:09咧就开始颁下啲哇，真系重中之重嘅奖项，包括有嗰啲男主角啊、女主角啊、导演啊咁样、编剧啊咁样嗰啲类似嘅奖项咧，就会准备出炉啦吓。咁啊，金睛火眼咧，帮我哋二台嘅听众咧啊，先睇完之后咧就啊，声音导航啊，话翻俾我哋听咧，究竟啊今届奥斯卡嘅盛况系咪阿摄吓？ 系啊，冇问题。我同阿迪斯咧会继续 keep 住会跟进，同埋 keep 住更新所有嘅奖项。舞台上面咧发生啲咩事咧，话俾大家听嘅。 好，咁啊，唔该晒阿摄啊，系啊，继续咧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咧关于奥斯卡嘅资讯啊。不过咧， 阿摄同埋迪斯咧打电话入嚟嘅时候咧，个感觉好似喺美国打电话嚟咁啊！哇，厉害！ 系有因为有少少时差系咪？ 全场直击住， 有因为个电话有少少 delay 啊，更加似喺美国方面喺 LA 方面打过嚟。 因为佢哋望住个会场。然后直击件事嘛，你谂下几咁缤纷咧，系咪？ 真系啊，咁啊，衣香鬓影嘅环节，希望透过大电波都让到你可以感受得到啦。 愉快感觉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股份。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届咧奥斯卡咧比较呼声高嘅一套电影叫《1917逆战救兵》啊，就讲打仗。头先《阳光兔仔兵》咧都讲打仗，我觉得今日咧有作战嘅状态啊，好似打仗咁样啊。马不停蹄，继续晨光 Morning Call， 继续电话旁边有我哋嘅听众喺度咯，系咪？ 早晨啊 ，Kitty， 你好啊，各位主持人你好， 你好啊 ，Kitty， 今日一早已经预约咗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特别嘅点唱同我哋嘅听众一起分享一下？ 系，我系想为医护人香港嘅医护人员打气嘅。 嗯，啱啊，因为医护人员而家都系帮我哋香港打紧仗啊， 冇错。 系嗱，我本身咧自己都喺医院里边工作嘅。 系。 咁咧，我就为坚守前线嘅医护人员打气啦。 嗯。 特别系为医生啦、姑娘啦、姐姐啦、文员啦、清洁姐姐啦、 打氣嘅。當我哋唔夠人手嘅時候咧，我哋行多兩步，密密手咁做。咁、另外咧，我就為罷工嘅醫護人員都打氣。雖然咧，我哋大家立場唔一樣，佢哋咧就向前衝。我哋咧就喺后边支持佢。当佢哋翻嚟嘅时候咧，我哋一齐工作，努力咁照顾我哋嘅病人，坚守我哋嘅岗位，更加咧为一啲无名嘅英雄加油。 系，如果即刻问你咧，阿 Kitty 有冇啲特别难忘啊、特别感动嘅情况，令到你觉得喺呢段时间特别即系有深嘅感受咧？ 因为咧我哋都有啲医护人员咧去罢工啦。咁咧我哋咧有好多 sister。即是我哋嘅护士长，有好多我哋嘅姑娘，佢哋曾经咧系经历过沙士嘅。 系。 咁咧，佢哋咧因为咧好多人罢工啦，咁变咗咧，佢哋咧要翻嚟耷拉啦，或者要翻完 A 翻 P 啦，或者会直踩嘅。 即系轮班工作啊，系咪意思系？即系唔好用你哋啲术语，等收音机嘅听众都明。总之咧，就系更接更咯，即系辛苦工作咯，系咯，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哋就要行多兩步啦，密密手咁做咯。咁咧，我咧都想咧為一啲罷工嘅醫護人員啦。雖然咧佢哋咧朝頭早可能去咗罷工，但係咧佢哋夜晚咧都會翻嚟 like 嘅。咁咧我就要俾個 like 佢哋啦。 係啊，咁但係佢哋依家都已經將個工業行動都取消啦，大家都去翻醫護嘅前線，係啦，嗰度大家同心抗疫係嘛？ 係啦，我哋同心抗疫，所以咧我就點一首真心英雄俾佢哋聽。 好，咁啊聽曬成隻真心英雄啦。咁啊，多谢晒 Kitty， 咁啊， 所有医护人员都听到啊。 既然你都系医院做，我同小白都要向你咧致万二分嘅敬意，多谢晒你啊！系大家咁话，系啊， 好， 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啦，系嘛？好啦，好啦，多谢你，拜拜， 拜拜 ，Kitty。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 大家一齐跟住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下咧就冇事噶啦。 四位嘅朋友啊，成龙、周华健啦、黄耀明加上李宗盛合唱嘅作品叫《真心英雄》啊，送翻俾全香港嘅医护人员听嘅。 系啊，亦都俾心机旁边你听呢一首作品啊。